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8点，跌2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汉森制药新上市报17.76，腾讯控股330.6跌3.6，盈富基金27.6跌咗2毫，建设银行6.33升1仙，友邦保险74.55跌咗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9.924，瑞士法郎7.885，澳元5.399，加元5.87，新西兰元5.118，欧元8.831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5。日经平均指数报21,067点，升35点。港金现价报12,55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5.16美元，卖出1,34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葵涌道去翻旺角咧，近住蝴蝶谷道中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美孚港铁站，细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葵涌道去翻旺角啦。近住蝴蝶谷道中快线咧，梗系封闭，龙尾就去到美孚港铁站。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啦，近住南昌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另外，因应道路情况啊，港岛区咧仍然有封路噶。金钟嘅天华道、天美道、龙汇道同埋立法会道啦，来回方向都系封闭。另外，巴士路线905、978、40M 啦。全部都是去返湾仔方向啦，同埋 H1 去返九龙方向啦，都係需要临时改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队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队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都係车多，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道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有快乐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啊。我心目中理想的爸爸就是好像 Space Jam 太空也入樽入面的 Michael Jordan 那样，得闲陪下啲仔仔女女小朋友打下篮球，这样已经好开心了。俾个波你啊，爸爸！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是快乐吧。 平时总是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推出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自问扮乜似乜，声演技巧了得嘅你，系时候演技大爆发啦！ 成功入选嘅小朋友仲可以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嘅声带，电邮去到 r2sunday@rthk.hk。 截止日期6月16号，大家把握时间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礼拜五，早晨， 系啊，嗱，即系我哋梗系希望你都可以 happy 啦，因为咧，其实礼拜日咧咁啊，好快父亲节， 冇错， 系头先啱啱先俾两个拍档更正咗我， 你都离晒谱啊， 你真系够胆喺个节目， 我够胆，因为点解咧？我有个身份，我都系父亲嚟噶嘛。 但你都是人哋个仔嚟噶，作为你爸爸真系惨啊！ 我作为两个仔嘅父亲，我要同大家讲，我头先唔记得咗自己礼拜日系要过父亲节嘅，我以为礼拜六过嘅。 系啊，点解佢以为会礼拜六过咧？ 真系有原因噶，我头先我都 真系仲觉得自己嗰个系一个道理，够胆同人哋讲。 你哋误解咗我啦， 我 又要讲多次， 我哋咪可以肯定多一次 嘅。我作为两个孩子嘅父亲，因为咁嘅，我之前咧，我都有同两个拍档讲咧，话喂，我咧就准备咗咧，本来系。喺母亲节前前后后咧，已经系策划咗成个月噶啦，搞到个时间咧。 我觉得呢件事系乖仔嘅，我觉得系好美丽。 咁我就安排咗话，喂，阿爸阿妈几廿年都冇影过婚纱相啦，因为佢哋喺内地嘅时候咧，应该嗰啲咁动荡嘅日子冇乜影过嗰啲婚纱相。跟住话，不如我哋 嗰阵时唔兴噶，系咪？ 佢哋兴嘅， 影啲兴嘅， 唔系，不过唔会着婚纱嗰啲咁样咧，着嗰啲革命服装啊。通常是穿那些中山装啊那些咁上下呢。 对啊豪仔慢慢慢慢 在内地啊嘛文革嗰陣时。 我們真的不了解。 不会穿婚纱啊。 婚纱就肯定 不会。亦都不会去到欧洲的古堡图。 好啊冇群垮好少好少见到他们在里面影。他们通常那些革命服装呢就真的就咁中山装呢然后在影楼道就咁影了一张相就算了。但就连呢张都冇见到嘛，咁跟住我就即系谂起话，不如影翻张留下善影啦。 即系当佢哋其实呢几年都好兴噶啦，就系话咧，有一啲嘅系啦，补拍翻就系当年佢哋会影到婚纱相，甚至乎咧就话有一啲嘅婆婆啊，佢哋咧当年咧，哇花咩嗰啲好靓嗰阵时嘅咩？ 哦，花容月貌嘅时候， 花容月貌嗰阵时， 花样年华咁靓啦。 花枝之前， 唔系我冇谂到呢一句系啦。 你想讲花枝恋啫系咪？ 系啦，但系佢哋咧未试过化妆着住婚纱。或者裙褂影相，好多时候咧就话到呢几年咧，大家兴翻啊，因为可能咧婆婆话，其实我都想癫翻次噶，我都想靓一嘢噶咁样，但系当年就冇呢个机会咯。 系啦，咁啊，总之我就谂起咗，不如咁啦，就揾嗰啲影楼咧，就影一辑呢啲相啦，咁样，咁咧就由五月尾咧一路就度期啊，诸如此类，因为你一次佢牵涉好多个家庭组合咁样噶嘛。总之最后咧得到个结论咧就 系 喺礼拜六影嘅， 嚟 紧呢个礼拜六 啦。 系啦，咁早两日咧。一早 book 好咗噶咯，早两日咧，嗰个影楼嘅老细突然间咧 WhatsApp 我咧，好紧张咁同我讲话，曾生就纯粹提一提你啫，我几惊，我已经你唔系谂住冇期啊嘛 ，mark 好晒噶啦，话提一提你啫，咁咧你就拣咗礼拜六嚟影相咧，嗰日系父亲节嚟噶，想提你，你会唔会惊你嗰日要食饭啊？定系你谂住当嗰个系父亲节嘅礼物，照样送俾爸爸咧咁样？哇，跟住我即刻咬一咬啦，我复佢我就话。哎呀，我唔醒起嗰日父親節喎，唔緊要啦，我哋照嚟影啦 咁 樣。 唔 係即係佢可能以為大家會食父親節飯，但我揀嘅時間就係食飯時段啊嘛。咁我就妙問妙答，我就同佢講話唔緊要啦，我唔記得咗嗰日父親節啦，我哋照嚟影啦咁樣。 好啊。 咁我梗係好理所當然覺得。 礼拜六系父亲节啦， 系咯，咁佢就会觉得好理所当然啊！人哋都提我礼拜六父亲节， 即系你咁容乜？原来你同大家讲 系啦，我识咗你咁多年，我都唔知道你咁容易俾人哋嘅一句说话就可以动摇到你嘅谂法嘅咩？嗱，我同阿田由细到大，出世开始卅几四十年啦，大家不嬲都会知道五月嘅第二个礼拜日。唔系计日子嘅，总之五月第二个礼拜日一定系礼拜日嚟嘅，就系、是、母亲节。六月嘅第三个礼拜日就系父亲节。乜呢一样嘢会被影响到嘅咩？嗱、除非你喺外国生活，嗱，譬如英国嘅母亲节同香港就唔一样。 我知道嘅， 父亲节系一样嘅。 Well， 我有好多父亲。 咁哇！你仲要讲呢句说话， 父亲节 你麻花于不义啊！你讲呢句说话， 有好多父亲节啊嘛， 系啊，好多父亲节要庆祝。可能星期六就同佢阿爸，佢有佢自己嘅父亲节，星期日咧到佢自己咁咯。 可能系，所以我头先都 真系嘅，你 check check 先啦，究竟你 mark 咗人哋影留嘅日子？ 因为咧 check 多次啦，你够话你要买嗰部新电话啦，你个日子 咪就系咯， 唔记得两次啦。我唔系话边个啱边个错，我净系唔想你全家人白行一趟啫。 所以咧，即系我个明白，佢两个细路点样嚟嘅都系计错日子啫嘛，啲日子错晒系咪？ 咁你嗰两个咧，你讲到我咗呢个，我立埋你嗰度啦。 我同姐妹佢噶噃。 你系计错日子定系计啱日子啊？定系你同阿华咗日历咧就搣咗两张嘅？ 有少少唔同嘅，阿天咧由佢出世开始咧已经有呢一个 好 处噶 啦。 系啊， 但我觉得好彩 咋，阿华跌咗落去。 咁你记唔记得你嘅电话几时买啊？ 唔系好啊，好彩啫，即系最后都系拣咗喺礼拜六影相噶。如果礼拜日影相嘅话咧，就惨啦，到时撞期啊， 系啦， 嗰日撞期唔知点算啫。 撞几个期啊嘛？ 系咯，几个期噶嘛，咁啊，所以即系，我都希望大家嗱，记住啦，唔好好似我咁啊，突然间咧就搞错咗个日子啊， 记错咗， 系啦， 星期日先系父亲节。 但我哋今日有父亲节点唱？ 冇错，因为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啦。今日我哋 Happy Friday 啊嘛，我哋咧嘅风骚发会员嘅专业咧已经开通噶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如果要点个唱，同你爸爸咧讲翻句父亲节快乐嘅话咧，欢迎而家即刻留个言啦。 号码233963都等紧大家噶， 真系礼拜日父亲节， 6月16号啊！你记住呢个日子啊，喂。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人的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 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呢几日咧要揾其他新聞講咧，的確有啲難度嘅嚇，但我哋會盡自能力嘅，係因為真係冇辦法。咁咧由於禮拜日係父親節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想送份禮物俾你爸爸嘅話咧，我而家可以提成日温馨提醒你可以送一樣嘢嘅。 咩咧？ 就係跟佢嘅年齡咧送翻適合嘅八達窿俾佢啦。 哦。 系啦，你明唔明咩叫跟佢嘅年龄咧？ 我真系唔明白。 系啦，嗱，我哋考下，即系常识题，究竟市面上系有几多款嘅八达窿嘅咧？ 呢个真系 一二三四。 嗱，你数嚟听下，其实我系冇答案嘅，即系不过我谂都系咁样数嘅啫吓，你即系研究下。儿童， 跟住学生， 系， 跟住哦，咁个人啦，有个人啦，加埋有五种啦， 系有个人， 成人啦，跟住老人家咯， 系啦。即系其实你起码咧有两款咧就， 我哋俾咗啲掌声佢。 系，我哋可以公开俾佢嘅，好嘢好嘢。 唔系咁，因为我屋企咧就， 唔太好嘅。 你屋企齐嘅咁齐啊，除咗冇儿童啫而家。 你系一台花有两番噶咯。 我系基本上几乎一台花，我妈有啦，咁我成人啦，我冇申请个人，不过我知道啊。 我系个人八达通嘅， 我唔系啦，而家嗰张唔见咗。 我唔见咗之后都唔系啦。 系啊， 系啊，你而家变翻普通啊？ 记得咗添，系啊，唔见咗啊嘛嗰次。 哦，系啊，系啊，唔见咗。 仲话好惊添，去咗边啊咁样。 咁跟住咁细路嗰时系就系细路啦，咁跟住到佢读中学嘅时候咧，就转咗一个学生八达通咯。 你就嚟有翻儿童嗰个噶啦， 我以为你话佢就嚟有长者添。 佢妈妈帮手顶咗长者嗰格，但系的而且确儿童未有啊，佢啲小朋友做咗学生嗰格噶啦嘛，就嚟快啲生到个啦。 系啊， 五张齐晒啦。 佢就嚟生到个，冇咁快攞到八达通噶。佢嗰咁细手抱嗰啲使乜啫？ 咁又系咁， 系咪先？真系 好啦， 但系点解我哋话喂父亲节咁？你同翻你嘅爸爸讲，你每个人都有爸爸噶，同翻你爸爸讲啦，爸爸，我帮你申请翻张啱身份嘅八达窿啊！ 啊，如果咁样，我而家 你唔好恃老卖老啊！ 唔系，如果罗永明嚟讲咧，佢唔啱噶，佢帮唔到佢爸爸申请呢个啱数嘅八达窿噶。 哎，唔系。你应该博啱啊！阿华可以用啦咩？ 阿华咪就唔可以。 阿华未用得嘛，所以咪应该冇错啦。乐乐如果要送父亲节礼物俾阿华咧，就同佢讲：阿爸，你都系用翻你年纪嘅八达窿啊！呢张成日八达通啱你啊！你唔好恃老卖老，用咗长者八达窿先得噶。 即系有人未够六十五岁嘅时候就用咗长者八达通， 系啦。 六十定六十五啊？ 而家系呢个 六十五啊， 六十五啊，根据政府长者同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嘅优惠计划，可唔可以读多一次啊？ 好， 等阿天读， 睇你记唔记到啊？嗱，我再嚟多次。 长者 计划，冇错，你宿舍都几好啊，真系。 三个字， 对唔住，冇八达通，冇八达通三个字，我嚟多次啊。政府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 OK， 好，即系两蚊优惠啦， 系啦，六十五岁或以上嘅长者同合资格嘅残疾人士可以用每程两蚊优惠价咧，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包括专线小巴啦、铁路啦、专营巴士同埋渡轮噶。咁咧而家咧就有两个爸爸咧，我哋假设佢都系个爸爸啦，收唔到一份合适嘅父亲节礼物啦。佢哋两个咧分系啦，分别咧其实就系五十四。同埋另一個咧，嗱，另一個咧，其實佢係啱資格過， 佢 六十七嘅喎。 哦，但係佢犯嗰時候係之前啊嘛。 係啦，咁咧就話佢唔係，佢就話咧喺今年一月至六月期間咧，就用三張自備嘅長者八達窿卡， 係 喺佢駕駛嘅專線小巴上面咧拍卡達到2800次。去繳付車資， 咁、哦、就即係唔係關佢個年齡事啦？佢做嘅行為係犯法，就係 有一個 係 啊嘛， 拍啊嘛， 因為有一個係54歲，係未到佢。至於67歲嗰 個 咧， 係亂咁拍啊， 係啦，即係其實佢幾樣都中 㗎。就算佢102歲都好啦，佢咁樣亂咁拍自己嗰個小巴去呃一啲嘅車資嘅話，嗰樣嘢都係一個犯法嘅行為。係 啊，佢原來咧就話佢哋就涉嫌欺詐罪名咧，就扣留佢哋。咁佢哋咧就執到三張長者八達通卡，咁就話咧佢哋不停喺度咧，譬如搭，譬如拍喺度咧，拍自己即系嗰个专线小巴。 唔系我哋唔系成日话咧，拍咗一次之后咧，要等半个钟头之后先可以拍第二次。 佢系小巴司机咧，我谂佢就真系可以有好多时间咧。 可以通宵拍都得嘅。 佢单人无事坐喺度就系咁拍，系咁 拍。 拍 住车又拍又得，系咪？ 系啦，咁因为咧，佢话原来就可以有嗰个叫做津贴啊。因为咧嗱，我估个意思即系话咧。点解你可以用两蚊就俾到呢？因为呢政府会补贴嗰个公共小巴。咁呢佢就係咁嘟咗2800几次呢，即係等于呢好似装作呢有成2800个长者搭过你小巴。咁然后佢就可以呢问啊政府呢就攞呢2800次嘅津贴额。但实际上其实係冇咁多人搭过嘅。所以呢佢就变咗欺诈啦。嗱所以呢即係嗱你可以话佢真係我怀疑佢两犯驱罪两罪驱重嘅。第一个54岁嗰个。喂，你都唔夠稱，你攞咩長者八達通嚟嘟啫？ 係啊， 係啦，就算你夠稱嗰個，喂，你攞咗三張嚟，係咁嘟喺度扮有人嚟搭，所以佢邊一格都死啫。 但其實咧，如果佢唔係一位小巴司機嘅話咧，呢一樣嘢佢好難做到，因為咧你。平時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你都會見到有幾多嘅朋友，尤其是搭緊港鐵嘅時候咧，係有車站嘅職員啊，要求要你出示你嘅身份證，因為你就咁嘟同嘟嘟嘟，即係之類你發出嘅聲音會唔同噶嘛，佢哋會有人咧即係監察住啊，究竟你係唔係即係適合嘅年齡做緊適當嘅嘢嘅。 係啊，咁所以有啲人喺度計數咧，佢就話：哇，如果咁樣計法嘅話咧，譬如每日咁樣咧，可能可以呃到200几蚊啦，一年365日係咁攞嘅話咧。可以攞到70000几蚊咧，即系其实你可能话个数字唔系话好巨额，但系佢话如果好多人都做，佢而家有两个啦，起码都咁嗰度嘟下嘟下咧，就真系嘟咗好多钱出去噶咯。 我估如果要检，要检查翻都唔难啫。佢嘟咗2000几次， 同埋有号码噶嘛， 三张八达通卡嘟咗2000几次嘅话咧，即系哇，嗰几个人咁中意搭小巴，即系你要俾人哋发现嘅话，即系一啲都唔困难嘅。其实嗰件事 系啊，我谂到最后俾人哋发现咗咧，应该都系有头先嗰种情况。我点解可以 嘅？系咯，你计翻啦，2800几次，即系一个人搭900几次，你几可先可以搭到900几次同一架小巴？ 即系可能系咧，佢嗰、那个记录咧，可能翻到运输处定唔知边度嘅时候，佢话。点解咁密集嘅？你哋申请 三分钟 入一 次，系又系你啦，又系你啊，陈生， 你三个咁 friend 噶嘛？ 系啦，即系 三个唔同号码噶嘛？ 系啦，唔好啦，真 系啊， 唔 可以啊！ 哦，呢排有啲人兴话呢叫咩？重复计数啊嘛，系咯，佢哋呢啲啊真系叫重复计数啦。 咁跟住得出佢咩结论 咧？咪拉咯，所以咪就系咯，唔好啊吓！送俾你爸爸咧，啱佢身份嘅八达窿，同埋叫佢守规矩啊！ 需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 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那向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估计，新一期居屋4800几个单位，大约收到31-32万宗申请。他又说，今期首次采取网上申请，一共录得超过20万宗，当中大约9万宗属于白居易申请个案。黄远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认同坊间有说法指成功申请居屋有如中六合彩。對於有意見希望當局可以設立居屋輪候冊，或者因應申請人申請次數多寡而增加中籤機會，黃遠輝認為建議執行上有困難，沿用現時的攪珠方法較為適當可行。有發展商放棄購入啟德地皮，黃遠輝說，除非居屋申請人對樓市有大逆轉睇法，否則不認為會影響售價有大折扣的居屋銷情。香港眾志在港鐵美孚站抗議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多名香港眾志成員在車站大堂內跪在地上，舉起標語高叫口號，呼籲市民罷工罷課，星期日再次上街遊行反對修例。從眾志在社交平台的直播片段所見，有多名市民為他們打氣，亦都有人批評他們阻礙市民上班，現場秩序大致良好。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形容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是恐怖和危險。波洛西說，修例引發過百萬香港人上街，又說對於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有議員向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提出修訂香港政策法感到欣慰。波洛西稱讚國務卿蓬佩奧早前發表有關中國人權的言論，他促請總統特朗普假如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除了經濟問題亦都必須提及人權和自由問題。加拿大外長方慧蘭說，基於外部壓力，改變引渡條約履行方式並不可取。加拿大《環球郵報》較早前報導，前總理克雷蒂安曾經提出政府出面對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在當地面對的引渡聆訊作出干預，阻止引渡程序推進，從而改善加拿大和北京的關係。在美國華盛頓訪問的方慧蘭回應有關報導的時候強調，就孟晚舟案而言，加國政府沒有任何政治干預，認為這是處理引渡要求的正確方式，又說加拿大假如在外部壓力之下改變引渡條約履行方式，將會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先例，可能會令到在世界各地的加拿大人更加不安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炎熱，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下星期初有驟雨和幾陣雷暴。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185点，跌109点，成交金额24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0点，跌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韩森制药新上市报17.94，腾讯控股332.4跌个八，盈富基金27.65跌咗1.5，建设银行6.34升2仙。中烟香港8.28升7.4，中国平安87.45跌咗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33，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加元1.334，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24，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28。油价平均指数报21,087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2,5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6.13美元，卖出1,34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少少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是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咁再提一提你啦，因应道路情况啊，金钟嘅天华道、天美道、龙汇道同埋立法会道啦，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噶。咁而铜锣湾嘅摩顿台咧有爆水管，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中线慢线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身为香港人，我好庆幸，就算个天几灰，都见到好多香港人依然好努力咁守卫自己嘅家。我系莫莉彭咏仪。 还未巨老，长梦短，不怕固执到心酸。我有我做我想，不相信不够保暖。 有音乐同行，香港有快乐可能。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7、38、39、40。 年到40，事业发展总是力不从心。人到中年，职场上有人会感到困惑、焦虑、无所适从。有什么方法可以安然度过中年危机呢？电视节目《快乐从心开始》二至职场40，听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风头火势。 是啊，究竟他哪一天买电话，究竟哪一天是父亲节，究竟你知不知道哪一天的？记住我告诉你，是今个星期日6月16号，而你和你爸爸妈妈拍照是6月15号星期六，是有很多个六的，究竟记不记得哪个六呢？开来三个六，我们有请曾子豪。 两个六咧就喺内地系好嘢嚟嘅，正所谓六六大顺。但系如果三个六喺广东话嚟讲就唔系好事嚟嘅，因为我哋玩飞行棋都知嘅，三个六通常系反大六啊，反大六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呢排咧，唔知道你嘅 Facebook 咧，又或者 IG 咧，会唔会都系同一种嘅通？同一種的版面，即係可能你而家都好難見到有人 upload 話喺酒店食緊個 high tea 或者吸氣啊，嗬？其實人係要食飯嘅，不過如果呢個時候你 upload 呢啲相咧，我驚都有啲難食啦，係咪？咁所以咧你會發覺而家咧好多唔同界別嘅朋友咧啊，佢哋嗰面書咧都有啲相似嘅。即係語句嘅，我今日咧特別見到有一個界別咧，其實係都幾相對啦嚇，相對係比較少咧有咁多唔同嗰啲聲音嘅。但係公署佢哋都有好多人咧喺佢哋嗰個界別度咧都有講嘢喎。譬如咧，我想講就係有香港嘅空手道運動員啦。其實我唔知應該講名添嘅，你知啦，係嘅呢個時勢咧，唉，真係好唔知應該咁樣介唔介紹噶嘛。我哋照讲咗个身份先啦，系啊，譬如话有空手道运动员啦，咁亦都有呢、這、一个即系跑步跨栏嘅女运动员啦，亦都有体操运动员啦，亦都有女车神啦，有三铁运动员啦，系啊，即系我哋讲到咁长下算啦。虽然其实佢应该都唔介意俾人知道佢哋嘅名字嘅，佢哋分别都喺自己嘅面书里边咧就上载咗好多示威嘅相啦。譬如有啲人就会话今日咧希望用我哋双眼去认识我哋嘅家，去认识我哋一直代表比赛嘅地区。就算有乜嘢后果，都远远比唔上咧企喺最前线嘅青年人嘅咁样。咁有啲咧就会写话，我第一次游行啊，咁啊为自己发声。就话如果人民胜利咧，香港加油！有啲就话啦，香港加油 ，never give up。就算最简单咧，亦都有人咧就喺专业度咧留低咗加油两个字。咁啊，有啲就会话啦，你要哑音吗？冇得再代表香港，千祈唔好喊啊！因为你谂下头先嗰啲说话咧，原来全部都系运动员咧，佢哋发声噶。咁呢啲运动员咧，其实都有啲特点噶，就系咧，其实有啲佢哋都好大名噶。即係你知所有行業都有即係出名啲，有啲就更出名啦嚇。咁喺佢哋裏邊咧，其實有一啲直情係會背負住一啲商業廣告添嘅。所以咧，其實我哋係特別佩服佢哋嘅，因為你知啦，而家呢個時勢咧好危險噶，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一間咧有人同你喺度即係咁去計數嘅話咧，可能就會撤招咯。我一間如果咁樣俾人影響咗咧，就好慘嘅。但係我觉得佢哋都仲愿意话俾你听咧，即系要加油两个字，或者我哋用翻运动嘅角度去睇咧，可能咧佢哋系会有个咁嘅谂法嘅。香港人系应该做多啲运动嘅，例如跑步啦、游水啦、打波啦，或者做佢哋嘅界别啦、空手道啦、踩单车啦咁样。但我谂香港人咧近呢几年做得最多嘅运动咧就系上街行路咯，系咪？阿伯又行，阿婶又行，阿婆、阿姐、阿姑、细路都行。真係做咗好多運動㗎啦，但呢啲運動呢老老實實啦，奧林匹克又唔會計數嘅，我諗都唔係幾多人呢想咁樣行路㗎，即係政府都係同我哋講啫，日日運動身體好，男女老幼做得到都係每日半個鐘啫。而家我哋咁容易又要出嚟行路，咁容易又要出嚟行路，所以呢我哋不如咁樣解讀啦，其實運動員呢都係想我哋呢以後可以有啲好安全嘅運動可以做，希望我哋有啲健康嘅運動可以做，希望我哋以後做運動呢流汗好啦，唔好流血啊！收到㗎啦，運動員，我哋明㗎啦。風頭火勢，我呢個拍檔呢其實佢話佢都有做啲運動嘅，不過唔知道呢排佢做運動呢會唔會超咗負荷呢？喂，啱啱病好㗎咗，你嘅手部运动适可而止喎，吓失呢正所谓咩啊？得些好意须回首。不过佢手又有做运动，脚又有做运动，辛苦晒啦，王耀祖。 唔 辛苦唔辛苦，最开心嘅咧就系呢排做多咗亲子嘅运动啊！讲紧嘅咧就系同爸爸一齐去做运动啊嘛！咁你谂下啦，如果喺父亲节嘅时候同埋爸爸一齐手牵住手一齐行下街嘅话，咁你话几开心啊？其实咧，净系唔系净系阿祖咧拖住欧炳安嗰只手，我哋一齐去行街嘅。咁啊，睇到一个报道咧，就讲到啊，有几位咧系你可以话佢唔系香港人嚟嘅，但系其实实际上佢哋又系香港人嚟嘅，因为佢哋搬咗嚟香港咧已经有超过30年嘅。不过佢哋嘅老家咧就系菲律宾嚟嘅。咁啊，发生咗啲咩事咧？其实就系讲紧咧，即系前两日嘅时候啦，呢几位菲律宾籍嘅朋友啦，佢哋就攞咗啲，因为佢哋本身自己系做厨师嘅，饮食业嘅，跟住咧就攞咗啲热狗咧就去到金钟嗰度咧去声援一啲同学仔咁样嘅。详细内容就唔讲啦。其实最想讲系点解阿祖会知道呢单新闻嘅咧？系呢单新闻，琴日今日嘅报纸其实都有出道嘅，就讲紧啊几位就系菲律宾嘅朋友，就系都好热心于香港嘅事情咁样。咁但系其实我首先系睇到咧系嚟自于我自己一位朋友嘅面书嗰度嘅，因为我呢一位朋友咧就系香港同埋菲律宾嘅混血儿嚟嘅，而呢几位咧。就係、是、佢其中一位嘅菲律賓人士，即係攞熱狗俾人哋食嘅咧，就係、是、佢自己嘅爸爸嚟嘅。佢就話佢睇到呢單新聞，佢見到佢爸爸做嘅嘢，佢自己覺得好感動。當我睇到我朋友嘅呢一個轉載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覺得好感動，因為父親同埋小朋友，我哋成日會話啊，有陣時男士啊，父親節硬係好似唔夠母親節咧咁隆重咁樣嘅，成日都俾人哋睇少咗、睇低咗。因為咧，好似爸爸同埋個仔啊，兩個男人嚟噶嘛，係咪？如果有啲嘢咧講到太白嘅話咧，嗰件事就唔係咁樣噶啦。嗱，媽媽我哋可以擁抱，可以更加直接去表達啊，硬係對住爸爸咧係爭少少嘅。但我睇到呢一個佢嘅分享之後咧，我就會發覺啊啱啊。其实有阵时咧，对住爸爸，你有啲乜嘢说话你想要去讲嘅话咧，其实有咩分别啫？你都系要好好坦白、好真诚咁样去讲出嚟，未得咯，系咪？除此之外咧，见到呢几位嘅菲律宾籍嘅朋友啦，吓、啊、可以令我谂起另外一样嘢，因为其实喺社会上面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标签咗某一啲嘅朋友噶，例如会觉得哦，佢哋系外国人嚟嘅，其实佢哋未必了解香港系啲乜嘢。但我自己認識好多咧外國人，係佢哋真係同我哋個膚色唔一樣，個種族唔一樣，背景唔一樣。但其實佢哋對於香港嘅愛，佢哋個痛啦，或者係一樣咁多嘅，因為佢哋搬咗嚟香港之後，其實佢哋根本就當咗自己係香港人。社會上面都幾多標籤嘅，可能有陣時會覺得年輕人就係冇識咁多嘢嘅，年長一啲咁啊，梗係代表有經驗啦。哦，年紀大啲嗰啲嘅話咧，哇，咁啊，即係佢講咩都啱㗎啦咁樣。我自己覺得呢一啲嘅標籤，我諗隨住時代嘅改變咧，有陣時都可以睇輕少少啊，啱唔啱？对与错啊，呢啲大是大非咧，其实同种族啊、年龄啊、背景真系冇关系嘅。所以我会话，人只系分两种嘅啫，好嘅人同埋冇咁好嘅人。但系我哋可以学做好嘅人，起码星期日父亲节啊，大家要知道点样对你哋嘅爸爸啦，系咪？风头火势，唉，好少见佢咁论尽嘅，佢今朝连电话都冇带啊吓，好彩佢住得近，所以咧翻得到转头，仲有个电话跟住喺身。喂，你下昼啊，仲有特别嘅任务要做噶，不如就等你自己同大家讲下，都可以推广下呢一样嘢，叫多啲香港嘅朋友，我哋风骚嘅听众一齐去支持啊，桂花田。 是啊，今日论尽猪啊，所以真的唔该晒我工人姐姐啦。 可唔可以悭翻头先嗰个字咧？ 哦，佢唔会悭翻噶啦。 可唔可以唔好讲？ 哦，咁好啦，我真系好论尽噶。 唔系，我意思系你悭咗一个字啊，你应该话我真系论尽猪仔啊。 哦，系啊。 好可爱噶。 猪仔好唔好？ 我谂应该系猪乸系嘛？ 唔系咁多多两个字，我论尽猪丽叶啊，好唔好？ 论尽猪仔包啊。 系啊，今日下昼啲咩做咧？系一年一度，我哋咧就电台咧要举行咧呢个叫捐血啊，系啦，记住啊，捐一次血咧可以救到三个人嘅。咁大家如果即系身体能够可以捐出嚟嘅血嘅，真系捐多啲血去救下人啦、 啊。你嘅身体好啲咩？ 喂，我 你嘅身体好啲， 我惊到时系佢哋救我。 你可以做， 唔 系你系呼吁捐血啱啊，因为你系嗰个代言人啊。 我又未需要输入嘅，我输出都唔得啫。唉，而家香港咧，各阶层咧都有唔同嘅压力，咁啊，但系点舒缓咧？嗱，大人咧都仲还可以，因为即系佢哋可以选择好多嘅唔同嘅形式去减压啦。但系小朋友咧，中大咧喺三至五月期间咧访问咗2700个11、13和15岁嘅中学生啊，问问佢哋咧而家佢哋嘅身心健康唔健康，生活满意唔满意？哦，结果满意嘅指数就低于国际水平，70%学生咧就话啦，佢哋咧每个月咧都有一次嘅心情低落啦，容易嬲怒啦，会发脾气啦，有啲咧喺半年间咧都会感到有紧张啦，仲会令到自己咧好难瞓，即系好难入睡嘅。咁啊，大多压力原因都系嗰啲噶啦，功课啦、测验啦、考试咧，其实都系正常噶。你喺边个阶段嘅同学仔，即系譬如就算我哋以前读书啊，都会有呢、這个读书、考试、测验嘅功课嗰啲压力噶啦。咁有专家就话啦，心情唔好，好容易咧就会沉迷社交平台，系啦，因为咧即系佢觉得冇人宣泄啊嘛。咁但系跟住咧，自己又唔知同边个讲好，咁啊同社交平台喺度揿睇咯。咁啊有研究仲话咧，同学仔唔开心咧，会选择唔出声啦，咁又会咧就食零食啊、食甜品啊嚟自我治疗啊，多就当减咗压啦。专家咧就话担心啦，喂，同学仔即系仲在初中生呢、這个发育期间咧，咁细个又唔够瞓，又唔开心，仲系咁食咧，我食食下咧，可能日后咧，即系呢个问题会令到佢日后咧会有厌食症，又或者暴食症嘅。咁仲报告仲话咧，每四个仔女咧就有一个觉得咧同妈妈沟通系有困难嘅，四个仔女里面有一个觉得同妈妈沟通有困难，而每三个仔女咧就有一个咧觉得同爸爸沟通咧系有困难嘅。大家知道啦，而家父母咧工作时间咁长，冇时间去关心啲仔女，嗱又重要，有啲仲系未必识得点去关心佢，净系识得闹，净系识得话，净系识得紧张佢嘅学业，就从来都唔紧张佢嘅心情啊、情感上面嘅问题。咁又亦都有啲好难咧同啲仔女沟通，因为有啲好多爸爸咧都可能去咗翻大陆工作，一个礼拜先翻嚟两日，咁嗰两日仲有冇咁多时间同佢哋沟通咁深层次去倾偈咧？其实真冇。咁佢就话啦，专家就建议啊，家长忙还忙，唔该你真系抽时间咧，同你啲仔女咧去倾下偈，了解佢而家现况。唔好咧一开口咧就闹，一开口咧就怪责佢哋啊。系啊，聆听好紧要噶，记住啦，各位父母，尤其是各位妈妈，你多啊时间，可能多啲同啲仔女一齐相处嘅，沟通聆听系好需要噶吓。希望你哋一个和谐嘅家庭，唔好令到啲细蚊仔咁嬲怒啦。 在半空是赤色的霓虹，潜声高呼于风中，孤单骤然全失踪，让困扰，让理想尽数一空，沿路眼光的追踪与讥讽已失作用，让每刻青春与街灯每晚欢笑，在呼叫，让分秒，让一切忘掉了。 闹着在路中乱跳，长路里充满自怨，斗士苦恼，或许会是警告谁料到，望着夜幕任意化开每个劝告，黎明渐到，谁愿意谁愿意谁愿意看到，着孩童的心，没困扰，没理想是丧失的灵魂。警车哀哭的声音，催逼着游离的心。乱去闯，乱去等，没有变更。沿路眼光的追踪与饥荒，已失作用。让回客青春。在呼叫，让分秒，让一切忘掉了，闹着在路中乱跳，长路里充满自怨，到时苦恼，或许会是警告，谁料到，望着夜幕，任意化开每个劝告，黎明渐到，谁愿意，谁愿意，谁愿意看到，长夜里天使在欢笑，在呼叫，让分秒，让一切忘掉了。闹着在路中乱跳，长路里充满是圈，到时苦恼，或许会是警告，谁料到，望着夜幕，任意抛开每个劝告，黎明渐到，谁愿意，谁愿意，谁愿意看到。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呢轮咧好燥啊，啲人好燥，同埋咧容易咧有误会啊。即系嗱，我真心提醒大家，呢一轮咧，如果你好燥，同人哋有争执，因此而受伤嘅话咧。你入医院嘅时候，你真系要好清楚咁同护士讲清楚。嗯 啊、 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知啦，随时俾人哋误会咗咧，点解你会受伤嘅？ 系咯，你边度受伤噶？ 系啊， 最紧要就系你跨 区睇医生嘅话，我都可以知道噶。我要知道、 啊，我见到你个头流晒血，系、 啊、 俾人剥亲嘅。你讲清楚，如果唔系嘅话，你知啦，而家护士佢真系会。尽忠职守地，但有啲人又话呢啲系， 从来都会，佢都一定会知道，即系要问翻你究竟你点解整亲噶？因为嗰个医疗嘅方法可能会唔一样噶嘛。 当然啦，当然啦，同俾咩即系整亲咧，都要。 我 系 俾人剥亲个头噶，嗱，咁你讲清楚啲，俾咩剥亲个头先？你去咗边处？ 几时剥亲嘅？ 几时剥亲嘅？早两日咯，早两日好敏感、啊，剥到我头流晒血咯。 我住湾仔嘅，咁我住湾仔都唔得噶。 我住红磡嘅，红磡啊，过条海隧道就系噶咯，你做咩俾人剥亲啊？你嗱，你唔讲清楚嘅话， 我报警啊！唔系你报警还报警啊？唔关我事噶、啊。 可唔可以帮我睇咗医生先、 啊？系啊，你可唔可以帮我睇咗医生先啊？唔系好难讲啊！而家嗱，分分钟拉你噶，双姐啊，真系。咁、 啊、 但系佢今次一定要讲清楚嘅。 啊， 系啦，我系真系俾人搏亲噶。 俾边个搏亲？ 使唔使报警啊？唔系，跟住问佢你使唔使报警？如果系咁样受伤咁， 系啦系啦，我昏迷咗噶啦，已经咁啊，你醒都要同我讲清楚。 昏迷咗。 系啦，昏迷咗送入医院，系啦，醒翻啦。咁、但系嗱，真系认真噶。你如果真系头先我讲嗰个事主咧，你记得要好清楚咁话俾嗰个护士听，我系俾人搏亲， 是地人， 我个头啊真系流晒血，但系搏我嗰个系我老爷嚟嘅。 咩意思啊？ 系咯，做咩即系家暴啊？ 今日就有一单新闻就话， 家庭纠纷系咪家暴嘅？应该 都系家暴啊，家庭暴力喎，啲家人嚟噶嘛。红磡一名八十岁嘅老翁， 哇， 喺琴晚因为家庭问题同22岁嘅新抱。争执期间，哇！廿二岁已经做人新抱啦， 唔系主持人嗱，净系呢一个都讲讲噶啦，佢哋中间嘅年龄咧，左手争咗58年， 五十八年啊， 即系差唔多 50、80啊嘛，系咪？ 如果你计多两年，大家天一岁地一岁咧，一个甲子噶啦， 系啊，甲子咯， 系啦，怀疑 咧四个字啊，老当益壮， 系 八十岁 新抱嚟， 新抱咋？ 唔系啊。你八十岁仲有力去打个22岁，仲要搏到嗰个运，仲唔系老当益壮啊？ 我以为佢话佢， 你谂太多啦，冇咁咸湿啦。 唔系，我以为佢唔系有冇个仔啊？ 冷静啲，冷静啲。佢就将呢个系我举黄旗啊！佢话同廿二岁嘅新抱争执期间，佢冇写内容啊吓，就怀疑用拐杖打晕咗对方。系啦，咁所以咧送院之后咧，唔系佢入咗医院嘅，真系打晕咗噶，咁啊，所以交俾警方去调查啦。咁啊，昏迷，但系咧头先真系好认真提醒你嘅。第一呢轮躁啊，大家冷静啲，呢家庭暴力唔可以发生嘅， 啊，几时都唔可以。 系啦，第二，喂，亦都系认真嘅。呢轮咧医院都好紧张噶，成日有啲伤者嚟求医嘅时候咧，琴日大家见到啦，系咪先？真系入到去公立医院度会拉人噶，咁咧即系你话佢系执法咧，唔紧要嘅。咁你如果受伤嘅话咧，你唔想引起误会咧，你知几敏感噶啦，个头俾人剥伤， 系 真系要讲清楚。22岁仲要咁后生， 同埋最紧要唔好咁躁咯。 系啊，你真系 万事有商量啊嘛。 一家人咧点样都系系咪？ 攞暴力嘅咩？ 系啊，记住话俾姑娘听啊，你系点样受伤嘅？ 喺今年1月至6月期间，使用自备嘅3张长者八达通卡，喺佢哋驾驶来往屯门同上水嘅专线小巴，多次拍卡缴付车资，意图骗取政府补贴嘅票价差额。两人正系被扣留调查，案件列作欺诈处理。天气方面，广东普遍晴朗，另一方面，一道低压槽继续为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69点，跌125点，成交金额30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6点，跌2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韩森制药新上市报17.86，腾讯控股332.2，跌2蚊。盈富基金27.65，跌1.5。建设银行6.33，升1仙。中燕香港7.8系升咗2.6，中国平安87.3跌5毫，融创中国37.75升6.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9.923，瑞士法郎7.881，澳元5.4，加元5.87，新西兰元5.114，欧元8.82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52。日经平均指数报11,087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2,55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6.6美元，卖出1,3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铜锣湾嘅摩顿台受到爆水管影响啊，摩顿台去翻高士威道方向啦，跟住香港中央图书馆中慢线咧都系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因应道路情况啊，港岛区咧仍然有封路噶， 金鐘的天華道、天美道、龍匯道同埋立法會道來回方向都係封閉。而另外巴士路線905、978、40M 全部去翻灣仔方向啦，同埋 H1 去翻九龍方向都係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在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翻油塘啦，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岸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啊。才哥中意睇戏，中意科幻，中意科普，就系人都知啦。原来佢对于作名词都好有心得 嘅。即系而家我哋要作个新嘅名词叫做妈爸或者爸妈，叫妈爸。爸爸是吧，因为其实阿爸又佢阿妈又 我哋自己作嘅啫，呢个 系即系我自己作，系李慧才正话作嘅啫。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慧才主持《天圆地方》。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些，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看看。 多谢你 Kitty， 上次帮我整翻个门锁，不过手工好似麻麻地喎。 诶，用到就得啦。如果我快靓正嘅，我去咗开铺啦。不过唔紧要，你俾啲时间我，日子有功咧，手势会好啲嘅。Molly 我唔同你讲住啦，我今日要去学通渠啊，通完渠先再讲啦。 到底 Kitty 又可唔可以做到新一代嘅渠后咧？咁就要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嘅有种女汉子啦。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我哋讲讲天气先啊。 30度气温，相对湿度68%。今日星期五啊，有风骚大点唱啊，嚟紧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咁希望大家可以留个言咧，点唱俾你爸爸听啦。 系，冇错， 或者其他都得嘅吓。 系，任何嘅点唱我哋都欢迎啊吓。咁啊，我哋 尽读啦，尽读啦。 而家就可以打我哋嘅电话号码啦，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亦都无人欢迎啊吓。 系。 前阵子咧，我记得嗰个星期咧，应该咧就系阿祖我放咗假嘅。 嗯 咁啊，豪仔咧就系、是、啊，好似头先都有入嚟直播室 cut 神你哋。你影咗张相摆咗上网嘅，就因为嗰个礼拜突然之间好兴咧，就是、一个嘅手机嘅应用程式， 变咗小朋友个样， 变小朋友，男士可以变女士，女士亦都可以变男士，即系呢一个嘅你可以话一个滤镜啦，咁样就影相，未好 hit 嘅，系咪？ 好快过咗热潮， 好快就过咗， 热潮爆啊，真系快到。 但系呢一个热潮原来喺美国啦，我唔可以话喺一个热潮嘅仲系有啦 ，OK？ 但 系 因为呢一个嘅社交软件。佢有呢个嘅滤镜嘅话，成功破咗案， 破案啊！ 就係、是、靠佢 喎，係咩？ 仲係我會話每一個人，如果你聽到哇咁都俾你破到呢單案件嘅話咧，我會話真係叻 破到， 因為呢類型嘅案件係冇人會想見到，一定係強烈譴責嘅。 系啦，但系就系靠有一个好聪， 应该唔系 好聪明嘅人，佢就用咗呢个软件，佢就话嗯好，呢、這个软件可以变男，可以变女，可以变细个嘅话，我就用住呢一个咁特别嘅方式去帮警方手破案啦、 哦。我估我估佢咧就想捉个变态恋童癖，佢、就揾一个桂花田，将佢样变成一个细路女。呃到嗰个恋童癖上当之后呢一约喺咖啡厅度见面，假一见到桂花田个恋童癖已经吓到癫咗。 我想话 然后就係啦，然后就係啦，恋童癖恋童猪就变咗。就俾桂花田呢个 Madam 呢一网成擒。 证明豪仔係有一个合意嘅心喺入面嘅。 专门係对付恋童癖嘅。 啱。 只是唯一一成的就是不是桂花田啫， 咁又唔系， 只是男女嘅角色啫，系嘛？ 系啦， 系咪都系网上面嘅嘢？ 都系啊，因为咧喺美国有一个20岁嘅男士咧，就特别咧就用咗一个呢一个嘅滤镜，就将自己咧化身成为一个16岁未够嘅少女，因为咪可以男仔就变女仔嘅，咁你知道佢又 soft lens 咗啊，嗰样嘢同埋个感觉做得嚟几真噶嘛，即系唔系好似 有啲好假噶嘛， 有啲就好假嘅，但系有啲即系佢个感觉几真嘅，跟住咧佢就特别咧就攞咗影咗呢一张相之后咧，佢就去到一啲嘅社交程式里面，同一啲咧恋童癖嘅人士开始倾偈。跟住佢就话俾人哋知，我系讲到明嘅，因为佢摆到明其实系要 trap 嗰啲 衰人 噶啦，装佢 噶 啦。佢讲到明就系话咧，我自己系未够16岁嘅咁样。佢、就开始同佢哋有一啲嘅对话嗰样嘢，而嗰啲人咧真系 即刻口水哚哚低啦， 口水哚哚低，因为见到嗰啲永远 soft lens 就好靓噶嘛。 系啊，太个标志太个可爱啊！ 有咧就喺佢哋嘅对话当中咧提出问呢一位即系咁虽然唔系，但系就话扮系呢个16岁以下嘅女士，就问佢你愿唔愿意同我发生性行为啊咁样。后屘咧佢就咧就将呢啲嘅截图咧交咗俾警方，成功将呢一位嘅恋童癖嘅人士咧 系 绳之于法。 哦，即系话佢。佢問下乜都冇發生都拉得㗎喇原來。 喔、哦、咁你諗下咁我哋平時我哋所有嘅法律都有保障返呢就係、是、16歲以下嘅朋友㗎嘛。佢因為佢有講到明、啊我係16歲以下嗰、那個、啊啊、但係嗰位男士依然想邀请佢同佢发生啊关系嘅话咧，咁、所以咧而家咧就系警方咧已经凭住相关对话嘅截图咧， 咁、都捉 得啦，拘捕咗呢一位男士。 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如果香港咧相同嘅法例系咪都可以咁应用？系咯，因为讲下即系系咪已经可以咧？嗱，以前试过嘅，譬如网上面有人咧，好多十几年前咧试过有人喺网上面咧扬言话要咧炸咗边个主题公园咧，嗰、那个俾人拉咗嘅。 即系呢啲恐吓啊，呢啲就系。 不过嗰阵时咧又得意，佢哋我记得有几条罪嘅，有啲话不诚实使用。电脑嘅，但系嗰阵时系万能 key 嚟噶嘛，但系而家又改咗， 而家 key 唔到啫，如果 key 到可以继续 key 噶， 系啊，唔用得呢、這个啫，唔系，不过唔紧要，因为我哋都唔系讨论法律问题，即系只不过我留一留个手啫，即系话哇，原来喺起码喺美国啦，即系话就算你唔系真系发生，你可能个口咁样讲咗，话要同一个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咧，原来喺美国已经可以将你拉啦，已经可以当你系恋童嘅犯罪啦， 因为都啱啱发生啦，咁最终个法庭点判唔知啦，但系肯定嘅咧，报道系有讲到咧，拘捕咗该名。男士嘅，起码佢嘅意图、佢嘅谂法系有不轨啦。 系啊， 系 啊，哇！你真系，但系太傻啦，佢真系，唔于信网上面嗰啲相嘅真系，系咯。 总有 可能因为佢真系太咸湿咯， 系咯， 真系太咸湿咯。同埋其实咧呢个咧唔系你可以话系用住呢一个最新嘅一个社交软件啦，就系单一嘅事件啦。但如果咧记者去睇翻之前咧，其实之前咧已经有试过一次啊，就有唔同嘅组织喺2014年啦，喺2018年都好啦，都系用咗。类似嘅方法，类似嘅方法同一啲嘅恋 童癖 嘅人 可能怀疑恋童癖嗰啲系啦， 系啦，用一啲嘅假嘅相，就令到佢哋咧就走咗出嚟啊！唔知条狐狸尾巴啊，嗰、那个豺狼嗰只牙， 放蛇咯，真系 系啦，就出咗嚟嘅话咧，咁就已经系咧引咗一啲嘅恋童癖嘅人士出嚟啦，跟住就公开咗佢哋嘅罪行。 但系其实好多嗰啲叫做网上骗案咁样一样，嗰啲人即系嗰啲女士可能整得好靓，或者嗰啲男士整得好靓，跟住喺度沟通沟通。好多年，唔系可能唔好多年，半年咁，跟住就开始嗰啲叫做 借钱啊， 系啊系啊，冇钱啊，我爱你，即系嗰啲咁都系喺网上面咁样透过一张相嚟呃人噶。 哦，不过呢次以前嗰啲佢呃你咧就系佢本身系犯罪，而家佢呃你咧就系想防止犯罪，啱啱又唔同嘅， 都可以咁讲。同埋今次咧更加保障咧就系佢特别去咁样做嘅话，其实譬如一男一女佢哋要拍拖，佢哋喺网上识人，其实真系冇问题嘅，因为有好多话好多嗰啲咩良缘都系咁样结合嘅咋，其实唔一定系衰嘢嚟噶嘛。但如果你呢位被捕嘅人士，你打一个。 十六岁以下嘅人士嘅主意嘅话，佢一定系错啦。 不过咧，有关呢个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咧，咁因为以前有好多嗰啲个案咧，每次即系譬如佢破获或者即系拉嘅时候咧，个男方咧十次有九次。同撞車嘅時候一定話被狗一樣咧，佢一定會話：喂，我唔知佢唔係成年嘅喎、哦，我真係唔知嘅喎。咩？但你睇下個樣，喂，邊忽似啊咁樣？ 點信啊？但係嗱，今次就係最好嘅一個例子，就係嗰個人咧擺明騙佢，因為佢一早就已經公開講到明，我未夠十六歲㗎。 係啊，咪但係 佢都願意啊嘛。咁你個氹跌落去都抵死啦。 但係以後咧，我唔知道話，就算即係譬如你話當你情我願，因為譬如你網上情緣就唔一定全部犯法嘅。當係你情我願咧，但係又唔一，但係調轉又未必可以有免責嘅。咩叫調轉咧？譬如話，哇！桂花田就上去同人识啦，跟住咧嗰人已经不停问佢啦，小姐你够十六岁未先？跟住桂花田不停就话啦，哎呀过咗十六岁好耐啦， 四倍啦， 系啊，唔系点样出到嚟？原来佢真系未够十六岁嘅， 得六岁 嘅 啫， 系啦六岁嘅咁样。咁究竟能唔能够以头先嗰段对话，可能嗰个咸湿佬咧，又将嗰段对话截图？阿 Sir 你望下， 佢真系 我问咗， 呃我再先， 我问咗十次噶咯。嗱，我九点钟问到佢十二点，每个钟头问一次，你系咪够十六岁噶？佢每次都答我系噶。 咁可能阿 Sir 就会话，咁佢讲大话啫，佢讲大话又冇任何事发生嘅话，我又唔可以因为佢讲大话而拉佢。 唔系嗱，因为真系提醒嘅咧，我真系好少见咧嗰啲案例咧系会话，哦你不知者就不罪啦，冇噶，即系好少咧，真系如果佢同一个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之后咧，我真系未见过有个 case 咧，嗰个所谓嘅男方咧，系佢系可以用话我唔知噶，佢话佢够年龄噶，嗱真系冇噶吓，所以咧即系好多男士真系要千万千万要小心呢啲所谓咩一夜情啊、网上情缘啊。就真系自己要留 识字头上啊嘛， 识字头上 一把 几把刀啊，真系，所以你真系要小心啲啊。 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心中有谷的不要惊，初生之苦不怕强劲，满身干劲进步系无止境，步步向前程一啲啲去升，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同心就是情，齐心就是成。终须有一天举世惊，终须有一天亦话唔定，个个都会赞实在做得精。人人会话系认真够醒，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宁愿辛苦也不怨命，心坚。始终会高升，大家只要齐心努力，苦干苦拼，天天去思考，天天去拼，吸收下新知识变强劲，个个都注意学问无止境，样样嘢留神，认真兼夹醒，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终有一天举世惊，狮子一敲够强劲，猛冲刺我哋步步就高升，人人够卖力，老虎都要拼，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同 心就是情，齐心就是诚。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剛才那首歌呢就歌词好鼓舞啊，叫做齐心就是成啊，喂好耐年份㗎啦，温雅乐队啊，你听到啊 ,B 哥哥啊， 是啊， 我 就清晰嘅系啊， 齐心就是成。 曾志豪仲要话呢系啦。哇！佢以前嘅歌系啊，都几有意思嘅。 我以为你讲紧第二啲添。 到今天讲第二啲咩？ 有啊！哦、我头先听唔到， 你有 啊、我头先听唔到佢其中一句歌词系讲咩？佢话咩咩落力就要拼拼系咩嚟 嘅 咧？ 拼劲嘅即系打拼系咪啊？ 我以为 P I N K 个拼冇理由就要拼噶。 佢哋以前啲歌词系会 make sense 嘅，系有啲似唱圣诗嗰啲咧，会个音咧会自己转转上拉下。 能够嗰啲。 唔系 OK 啦，系温下乐队啊 ，OK OK， 系好。 好啦，嗱，咁诶，即系大家有去过旅行啦，咁去过旅行嘅时候咧，都会影好多相嘅。咁有冇谂过咧参加呢个叫美国嘅国家地理杂志咧？佢哋每年都有一个叫做旅行者摄影大赛。 系，我知佢哋啲呢一类型嘅叫做。即係人民科學雜誌咧，佢哋搞好多嘅，因為譬如話內地都有呢啲版本咧，佢、哋都搞譬如旅行團啊，特別係攝影，因為佢哋嗰啲相好靚噶嘛，成日、都有㗎， 啲風景好靚，所以好容易就影到靚相。 唔係，因為佢哋專門係要咧譬如話要影啲好靚嘅地貌啊，或者好宏偉嘅一啲地理奇觀啊，譬如可能個瀑布或者個大峽谷嗰啲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對相嘅要求係好高嘅，有陣時往往係個封面啊，或者一張大嘅圖畫咧，所以係搞好多呢啲比賽 嘅。我想話咧，即係見到佢哋啲作品咧，即係佢。做咗啲某啲作品啦，你真系觉得可以 比赛完咗有优胜者噶啦， 系啦系啦，佢作品真系好可以咧，影一即系做一张圣诞卡啊，又或者咧， 我哋要听下桂花田用个口嚟形容一啲相片啦， 交俾你啦，系咪？ 系咯，圣诞卡，佢影咗咩景区先？ 嗱，咁系佢有分城市组啦，同埋人民组嘅， 系 啦，仲有系啦，仲有 有冇分黄耀祖啊？ 仲有自然组， 系啊，我一定系入咗自然组啦， 我觉得系啊，仲有好自然。好自然啊，最自然啊！ 自然走，我同个海啊，同啲树啊， 融合啊， 融 合 啊， 好 好食 啊！ 自然 系啊！你睇下呢个格陵兰系咪你有去过呢个地方？ 格陵兰我冇去过， 你冇去边啊？你睇呢张相咧，成 格陵兰好似嗰个系兰花咁样嘅，即系嘅话， 有蝴蝶兰啦，格陵兰啦，同埋拖鞋兰。 因为格陵兰咧，佢成影咗夜晚咧，即系一片雪地啊，嗰啲屋仔啊，闪晒灯啊，咁样啦。 可能唔系夜晚嚟，你知唔知啊？ 哦， 佢分 分钟 可能只系咧晏昼三点钟嘅啫。已经天黑啦，咁样黑晒噶啦。 咁呢个咧就攞咗城市组嘅第一名啦。 因为好靓嘅一排咧，嗰啲矮嗰啲咧尖顶屋， 系啦， 你好似细个睇嗰啲咧童话故事嗰啲火柴屋咁样咧， 系啦， 哇一排跟住咧白雪皑皑， 又着咗灯，咁佢屋顶咧又白雪，个地下又白雪，个顶屋嗰啲颜色又好靓。总之佢攞咗呢个。 我上次去芬兰就见过呢啲咧，真系好靓。 系啊， 夜妈妈其实所谓夜妈妈咧，其实就五点钟啫嘛。 五点黑晒， 黑到咧，跟住你由酒店食完自助餐咧，翻到去你酒店房嗰个位咧就系咁样咯，全部白雪，跟住咧一栋栋嗰啲懒系嗰啲叫做独立嘅小矮屋咧， 小屋仔啊， 佢就系啦，小屋仔就摆晒喺度，然后你就咧 烟通嘅烟走出嚟，系啦，煲紧热水 啊，你一路行一路几乎就想唱噶啦， 系 呼，系呼。系好，你唱得嚟最好。 开台喺度唱嗰阵时，我完全想象唔到系唱紧咩歌。 系好，系好，系好，系好，系冇歌词噶嘛。 系啊，佢唱 你一定识噶呢只。 我识过。 系啦。我想讲咧，我开头睇到呢一张相嘅时候咧，第一个感觉咧就令到我谂起咧细个砌 puzzle 啊。 系啊。 即系以前咧，即系嗰件事咧系童话到咧，即系呢一张相俾我嘅感觉系假到唔似真啊。 系啊，冇错。 但系 puzzle 就俾到呢个感觉你。 啊，系啊，希望你自己拥有喺嗰度住噶嘛。好啦，第二张咧就系。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有影过，我都应该我都有影过噶。你估系啲咩啊？唔系，呢个系飞机影落嚟噶。 飞机影落嚟， 系飞机影落嚟咧，就系呢个咧就系喺美国三藩市。 美国三藩市 系啦，佢喺啱啱佢谂住降落嘅时候咧，佢就影到嗰个机场嘅跑道。 哦，咁咪全部都系屋嗰啲叫做屋顶啦。 你唔好摆喺后边，我一阵间要讲。 哦，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唔好。 系啦，系啦。 但系佢攞奖， 系啊， 个原因系因为够高。 唔系， 因为佢本身喺高空度。 咁当然啦，评审嘅嘢我哋识啲咩啊？ 唔系咁啊，影到啲系咩屋顶嘅嗰个 跑道啊，跑道啊。 其实我就咁睇张相咧，我就觉得咧，大家好似每一个人个相机都有几张嘅。 哦。 咁呢一张究竟有咁出色咧？我就唔知道。 我都试过咧喺咧即系飞机个高炒夜晚嘅台湾景咯。 哦， 夜景。 唔知我永远觉得香港嘅夜景真系最靓。 啊，唔系香港夜景唔系好成日影到噶。即我未试过啦。 即灰暗啲可能有阵时。 唔系，即系总之。 可能你飞，佢意思系讲紧，如果你架飞机入边未必会经 过 嗰个位置度。 O K O K。 系。 咁第三张咧就喺孟加拉一个好密集嘅市区咧，佢里面嘅停车场嗰边啦。 系。 咁咧而。 嗰个真系几劲啊！反而咧，你见到咧嗰个孟加拉嗰度咧有即系成千上万架嗰啲。佢系咪停车场定废车场嘅？直情系。 佢系话停车场。 停车场，哇，好多架嗰啲铁皮车咧。 其实咧，我想 讲好夸张啊！ 呢、這个如果你去过孟加拉嘅话，好似讲到我自己好似有去过咁，我冇啊。但我隔篱嗰个系要去孟加拉做嘢噶嘛？佢平时喺架车里面咧，即系经过普通孟加拉嘅人佢哋生活嘅地方，其实就类似咁噶， 系咪啊？ 好容易就影到，因为咧佢哋对于同香港嘅分别就系佢哋真系仲系非常之未发展噶。 唔好意思，对唔住，对唔住，唔系啊，唔系。呢个唔系停车场 ，sorry， 我觉得叫唔似停车场。 系啊，唔系，对唔住啊。 废车场嚟噶， 都唔系即系啊，系佢哋咧呢个叫做回教徒咧，佢哋集体祈祷咧，即系苦仆 咩啊？攞嚟睇清楚啊！ 系啊系啊，真系啊！ 你俾我哋睇下张相。 系啊系啊系啊， 点啊？ 系人嚟嘅， 真系 讲鬼嚟 咯， 真系。 咁又唔同颜色，大家好齐齐整整咁样并列。 因为点解咧？你会误会咗佢系停车场咧？喺呢一批人前面咧，就真系有几架咧，即系双层巴士或者旅游巴，咁你就咁睇落去咧，你以为一架架咧好矮细嘅车仔嚟咁样。 但系总之佢就系好靓啦。咁另外咧，我哋香港咧都有入围，原来有游客嚟到我哋呢个打卡景点啊！我就系想讲下我哋呢一个景点，哦，好多人都有影噶啦，咁样。不过只不过我哋冇喺度参加比赛。 你睇清楚今次佢影嗰张系咩嚟噶？ 有睇到啦，呢个肯定啊， 睇清楚先 喎。肯定有啦， 系 啊，咁我就哇咁犀利嘅， 影咗咩出嚟？ 我哋香港区都有代表喎，呢个系人民组嗰个人咧影咧就系阿藤原佳琪啊，系啦系啦， 听明明香港人嘅名嚟咯， 藤原佳琪啊， 系咯， 佳琪啊，咁样佢咧就系影咗我哋一个大型屋村， 系系咪有彩虹啊？ 彩虹村 真系个个外国嘅朋友都中意影呢个彩虹村。 彩虹村啊，佢系咪好多人嚟打卡啦？ 好多人打卡， 佢真系攞咗呢个彩虹村呢个篮球场嗰个画面咧。 系， 你哋有冇去影过啊？ 冇， 我冇去影过，因为咧我都知道嗰度嘅居民觉得够噶啦。 系 系，所以我自己冇去影，但系彩虹村有去过，因为咧有朋友喺嗰度住噶嘛，但都要一段时间。嗰阵时冇咁红噶， 不过而家佢啲张又唔算太多人嘅场合咯，佢应该系神光嚟噶啦，系嘛？ 佢 即系睇个样似 系 有一线嘅神光，啱啱好似照耀住有个阿叔咧，又耍太极，啱啱开篮球场嘅中间嗰度。 咁啱篮球场咧，佢又唔系普通烂打，但系佢啲篮球场有颜色嘅，咁样即系配合出嚟。 个中圈嗰个位 啱 啱好，啱 啱嗰个即系开波嗰个位置咧。咁样出嚟咧，攞咗第二名，我觉得啊，我哋香港犀利，即系有旅客嚟呢度打卡影相啦，跟住仲参加比赛咧，仲要赢。咁而即系其他咧嗰啲就大自然嗰啲就系影到只鹰咁样，谂住飞落嚟嗰个样可以即系影到嗰秒咯。 会唔会唔系只鹰嚟噶？会唔会影紧个罐头嗰个年代啊？ 唔系啊， 系咯。 所以世界各地去影个靓相嘅，影完靓相系咪可以参加比赛试下去睇下你自己个摄影技巧系咪了得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职工盟发起下星期一罢工一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职工盟话，今次系政治罢工，有别于劳资纠纷嘅罢工，抗争对象唔系资方或者管理层，而系为咗履行公民责任，反对修例，守护香港未来。呼吁各行业的雇员响应，以及雇主体谅和支持。职工盟又说，雇员可以事先向资方或者上司提出，表明罢工是为了参加反修例集会。如果任何雇员因为参与罢工而遭受不合理对待或者歧视， 呼吁他们向职工盟或者相关工会求助。职工盟强调，修订逃犯条例不单止威胁香港雇员和普通市民，更加会严重破坏营商环境，影响投资者信心。早前亦都已经有不少公司和机构自发罢市或者作出弹性工作安排。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日向全港学校校监和校长发信，重申反对罢课和罢教，指学校作为雇主有责任管理员工和监察他们的工作表现。若果个别教师在工作时间未经学校批准缺席或者没有履行职务，学校需要明确指出行为不当，并按照相关资助则例、雇佣条例和校本政策处理。信件提到有人占据和堵塞道路，甚至暴动，当中不少年轻人参与，有人受伤流血，恳请各界守护学生，清楚解释有关活动或者涉及违法行为，不要参与。教育局发言人接受查询时说，鉴于学校的正常运作和学生的学习利益近日面临冲击，局方有责任为学校提供指引和支援。局长致函是感谢和支持校长和老师的工作，希望他们继续紧守岗位，守护学生，令学生能够在安全和良好的校园环境学习。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冲突之后，第二日政府总部继续暂停，政府总部继续暂停开放，立法会大会暂停，天美道和天华道仍然暂时封闭，有清洁工人大致清理好现场遗留的物品，在场警员较昨日减少，部分警员配备头盔，多架警车在场戒备。大约廿几名市民朝早到通往中信大厦的一段行人天桥唱圣诗，有人举起保护学生大人有责的标语，警方要求通过那里的市民出示身份证。天马公园暂时未见有大量市民聚集，只有少量戴口罩的人留守在未有经营被标示为物资站的咖啡店外。香港众志大约十名代表朝早在港铁美孚站内抗议，他们跪在地上举起标语和高叫口号，呼吁市民罢工罢课，以及星期日再次上街游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说，政府漠视103万人上街，依旧推恶法，甚至加快修例程序，希望唤醒香港人良知，呼吁星期一的游行以及参加罢工罢课。港铁职员曾经劝喻他们离开，其后警察以有机会触犯公安条例为理由，记录有身份证、记录身份证等个人资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45点，跌149点，成交金额34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5点，跌4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瀚森制药新上市报17.98，腾讯控股332蚊，跌咗2.2，盈富基金27.65，跌1.5，建设银行6.34，升2仙。中燕香港8蚊升4.6，中国平安87.35，系跌咗4.5，融创中国37.45升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33，瑞士法郎0.994，澳元0.69，加元1.334，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6.924，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095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2,5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6.03美元，卖出1,34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荔枝角去弥敦道方向啦，近住太子道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咁荃湾嘅大涌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大涌道去荃湾西站方向近住沙咀道第三四线咧都系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莫莉今次又带咗咩暗黑料理上嚟节目度咧？ 今日呢一個嘅暗黑料理咧，就係朱古力粽啦。 嚇！ 阿嬷咧就將一撇啡色嘅嘢咧，就倒咗落個粽上面啦。 啡黑色啊！ 好食喎，想話。 我而家唔信師培啊，因為師培塞咗落口之後咧， 乜都話好啊， 係乜都話好噶。 逢星期六 下晝四至六， 尋常事 認真做。 Dixon、 師培、 阿樂、 莫莉。 又話去郵局寄個郵包過美國嘅。 入埋报关资料就去啦。由2019年6月1号开始，寄去美国嘅特快专递、包裹同埋邮包都要先做好电子报关噶。 点做噶？ 你可以经香港邮政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邮政局内嘅自助设施办理。冇做件邮件就寄唔到噶。上香港邮政网站了解多啲啦。 多谢你 Kitty 上次帮我整翻个门锁，不过手工好似麻麻地喎。 诶，用到就得啦。如果我快靓正嘅，我去咗开铺啦。不过唔紧要，你俾啲时间我，日子有功咧，手势会好啲嘅。莫莉啊，我唔同你讲住啦，我今日要去学通渠啊，通完渠先再讲啦。 到底 Kitty 又可唔可以做到新一代嘅渠后咧？咁就要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嘅有种女汉子啦。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啦，又系先呼吁电话先啊，8723888。你今日有呢个咧父亲节嘅点唱嘅， 系 咁啊，无论你有啲咩心情咧，有啲咩想歌想听想点想讲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喺我哋面书嗰度留言嘅。咁啊，电话号码都打得啦吓，18723888，18723888嘅。咁咧有套戏咧，都我谂有成接近廿年啦，应该有。 嗯， 我冇记错咧，仲系有呢个韦史密夫 Will Smith 系 同埋曾克曼。 哦， 咁咧一齐做嘅，估下边套有冇印象？ 哇，真系～ 系冇错，系冇可能估到嘅，因为我都系睇过几次重播先有印象嘅啫。 咁你讲啦， 系啦，佢就好似系叫做佢叫做国家敌人嘅嗰个中文译名咧，即系你知得速度与激情嗰啲 friend 咧。 内地译名定系香港嘅译名啊？ 译名系叫做唔知咩？ 香港就香港人嚟噶嘛，我哋香港嘅译名会唔同。 佢唔知叫做咩咩 enemy of the state 定咩嘅， okay. 即系国家敌人咁样咧。但系佢嗰个嗰、那个古仔系讲咩咧？就话本来佢都系一个。话系国家嗰啲情报人员嚟嘅，就个 Will Smith 系律师，咁嗰个咧就国家情报人员，咁咧就话咧佢无意中咧就涉及咧就一啲国家嘅秘密案件咧，就其实会得罪咗，佢目睹一宗意外嘅发生，就有人影低咗咧一啲即系国家嘅执法人员咧就犯咗罪，咁咧就辗转之下咧就将嗰啲证据就俾咗 Will Smith 呢一个律师，我冇记错应该咁样嘅，咁咧佢就本来想伸张正义啦，咁点知后来就发觉咧， 原来嗰个敌人就系成个国家啦，因为讲紧个政府咧，原来佢就要做一啲咁样嘅行为，于是乎就对付呢个韦史密夫咧，就用咩方法咧？其中一段咧就话喺全国咁多个地区咧都会有监视镜头，佢嘅一举一动咧都系无所遁形嘅。 跟住电话就会响啦。 系啦，即系夺命空夺命咩咩个咩午夜凶铃咁样咧。咁然后佢最尾点解揾到曾克曼咧？曾克曼原来就 系 以前嘅唔知咩情报头头嚟嘅，就教佢咧点样拆电话。讲咗廿年前我已经拆电话，劲过视听风云，用石子包诸如此类咧， 就 话 就唔会俾人揾到。 系啦，我哋点样可以避开嗰阵时咧？佢嗰幕咧，我觉得好有印象嘅，就话全个国家都系镜头，你行到边度都影到你，你系走唔甩嘅，除非你唔知点点点。廿年前我套戏嗰阵时咧。大家都喺度将信将疑，坚唔坚噶？ 系咪真系乜嘢？你做啲乜嘢？ 即系你行 到被拍摄咗嘅， 系啦，仲要系追踪到。即系嗰阵时嗰出戏，你从一个警匪片嘅角度咧，好好睇噶。因为你会发觉，哇，点样可以避得开国家嘅追踪咧？嗰、那个镜头无处不在咧。咁但系而家证实咗咧，呢个系真实嘅啦。 系啊，后屘其实都有另外一啲嘅电视片集咧， 都 用晒呢啲嚟做一个主题。譬如有一套咧嘅电视片集，拍咗好几季嘅，叫做 Person of Interest 啊。 系， 跟住咧佢就系讲嘅，就系讲嘅内容系似，就系讲紧你每一个人你自己你做紧啲乜嘢，其实所有嘅地方咧都 系 有镜头拍住嘅。咁所以如果咧佢哋就系你系一个好人嘅话咧，佢会有一啲嘅成队 team 嘅人就话：好啦，嗱而家你转去右手边啦，右手边咧你嗰个就唔会撞到啲坏人噶啦， 哦、 因为周围都有镜头啊嘛，咁咪可以帮你咧捕捉住每一刻咁。 好多电影都有噶，譬如嗰啲咩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咧， 其实都有噶， 成日都有噶嘛。喂，你家汤告老师，左边，冲上去， 跟住仲要系咧，我而家帮你揿几个掣咧，搞到你所有嘅红绿灯咧都可以好顺咁样过嗰啲啊嘛，系咪？ 咪已经可以控制埋嗰啲叫做 CCTV 咧，拧去里面，你行嗰边佢就 影 佢， 你行出去影人，快啲啊！你得7秒嘅啫，7秒之内你一定要过到嘅咁样。 咁最近咧，佢话喺呢个美国三藩市咧，佢哋就通过咗一项新科技嘅企硬法例咧，就话禁止地方政府使用呢个人面辨识技术啦。咁啊，亦都就话俾你听咧，因为原来佢哋真系有好多嗰啲咁嘅镜头咧，系安装喺。唔同嘅地方啦，街啦，商场啦，足球比赛啦，音乐会啦，即系等于我哋内地，如果唔系个演唱会，张学友点会成为逃犯黑星咧？ 系啊， 就全部都用呢、這个人面辨识系统啦。 你之前都话啦，就算喺内地过马路啊，你冲红灯过马路嘅话咧，跟住上面已经会有一个大屏幕咧，就将你嘅个人资料啊，就显示出嚟，话俾你知系你啦，恭喜你啊，你冲红灯，系人都知道你个背景系点啦。 咁但系咧，最仲有一样嘢咧，嗱。佢新嘅禁令咧，仲包括咩咧？车牌自动辨识都唔到， 即系话唔可以影到佢， 即系唔可以话咧。我唔知似唔似而家我哋政府用紧个招啊，即系话透过嘟你个车牌咧，即系譬如话摇佢嘟咧，就已经可以知道晒你成架车嘅资料咧。即系而家唔系我哋唔系啱啱推行噶嘛，就话喂，我哋以后咧知道你行车证有冇过期咧， 唔使阿 Sir 喺度 calling 啊，风骚一二三四个车牌究竟系咩背景啦，唔使啦 ，data 唔使咁噶啦， 已经咧就已经系即刻显示晒。 系啦，但系咁当我哋大家好兴奋咧，觉得话抵死啦，以后嗰啲无牌驾驶啊，违例泊车无所遁形。咁人哋美國三藩市就啱啱調轉咧，而家話我要禁止咯。 個原因係乜嘢咧？ 因為佢話咧，佢話原來呢一種科技咧，帶嚟嘅危害咧，遠比佢聲稱嘅好處為多。其實呢啲咧，呢種爭議咧，真係好電影橋段嘅。因為咧，你諗下，你將頭先嗰抽嘢拍成電影咧，起碼頭三分二都係拗緊嘅啦，一定係。我哋冇錯。我哋而家咁样咧，可以帮助到我哋即系捉罪犯嘅。 其实而家唔拗噶啦，因为你已经知道嗰个咧系你做紧啲乜嘢嘅话咧，你周围都已经有镜头咧系摄录低，即系好似已经系由开头啊咁样，好似侵犯私隐，到慢慢已经觉得咧呢个系生活嘅一部分。 系啊，好夸张！但系而家佢就话咧，佢哋要禁止啦。咁同埋咧，佢仲有一个原因嘅， 禁止 唔准再用呢个人面辨识，加埋车牌辨识都唔准 喺 生活 喺咩环境底下可以用啊？ 佢而家冇。 唔系喎，系咪讲紧即系话影到你嘅人得，但系唔可以一影你嘅人咧就嘟所有嘢资料走晒 出 嚟 啦。 咁即系唔可以咁深层次 嘅。因为而家咧嗰种闭路电视同埋。我哋平时应该话而家嘅人面识同埋我哋一向嗰种闭路电视唔同咧， 而家我哋嗰啲閉路電視係望到桂花田嘅啫， 係啦，就咁行過就，我哋行過行過啦，就唔會話驚你個人嘟嘟嘟嘟咁樣你嘅背景啊等等嘅嘢㗎嘛。係 啦，咁而家咧佢就話唔俾用呢樣嘢，因為咧嗱，我覺得仲有一件事咧，佢係咁講嘅，佢話呢個人面辨識咧。佢話實在有太大嘅偏差，其中一個偏差咧就咁樣嘅喎、 哦，即係認錯人。 認錯人，仲要係咧嗱，你話佢個個都認錯咧，都大家機會均等啊。咁但喺美國咧，因為佢哋呢個種族大熔爐之下咧，好多黑人同白人嘅分別咧，估唔到喺人面辨識上面咧，可能係真係會有技術嘅差異咧。佢話咧，佢哋認白人男性嘅能力咧。就比起認黑人女性咧，係好啲嘅。咁、哦、即係如果越即係將佢簡化嚟講咧，即係話如果你係一個白人咧，你俾人認錯機會係低啲嘅。即係我唔會好人當插板咧，就將你呢個 Mr. White 咧就認錯咗嘅。但係啱啱相反咧，如果你係一個黑人嘅女性咧。你可能會俾佢點錯上、 哦， 無端端咧可能就話：喂，你係一個匪徒嚟嘅，跟住可能俾人捉，跟、啊、住可能阿 Sir 就話：你唔使扮嘢啦，我哋用人面辨識系統咧 scan 到你個樣咧，佢直接撈到咧你就係琴日啱啱偷咗阿婆蛋撻嘅咁樣。 但跟住可能發現唔係、啊，你話我偷阿婆蛋撻，我當日我喺香港，我點會喺三藩市度做咗偷阿婆蛋撻呢件事啊？ 咁佢就話因為咧，即我唔知係咪因為可能即係相對黑人嘅膚色，又或者係咪女性嘅輪廓咧，竟然就令到佢個 scan 嘅能力就差啲。 哦、我覺得好渣喎，因為 係啊，佢容易佢個準確度唔同咯。 呢一個已經係應該我自己嘅。覺得啦嚇，應該都係一個幾成熟嘅技術嚟㗎啦。 原來未係咯， 你攞得出嚟 有好多有偏差嘅。 你攞得出嚟用啊，即係話係個系統監測到係成功率應該起碼有90%，你先至唔好話100%啦。 咁我都 攞先攞出嚟用，原來咁喎。 如果佢真係咧喺嗰個你個科技根本就未能夠成熟嘅話咧，你應該唔好攞出嚟用，因為嗰樣嘢咧可能會影響啲無辜嘅市民㗎嘛。 所以佢其中一個報告揭露咧，佢哋點解會禁咧，就覺得喂。你真系唔准啊！即系一嚟准，就算100% 准咧，佢觉得侵犯私隐。更何况佢有阵时会唔准，你谂下下下俾人认错，你真系 呢个唔准， 百词莫辩噶。 系啊，喂，你话系统话系，其实又即系又要搞得一大烂餐，会影扰民咯。我会觉得 系啊，譬如嗰阵时都试过咧，话你用网上面。用嗰個人面辨識咧，咪一輪係唔知 Facebook 定咩咧，佢會認人咧，點知就發覺咧，又係嗱，真係又咁啱都咁巧 嘅，人哋相嗰啲咁樣。 類似咧，佢就話如果認人咧，佢話真係又係咁啱咧，對於黑人面孔咧，佢、 哦、 嘅辨識力係低啲嘅， 係 即係唔知係咪因為真係 佢個數據少啲， 定係因為佢嗰、那個顏色咧，即係嗱，純粹係可能係以技術論技術咧。佢唔知係咪會因為個顏色認得唔準確咧，佢得出嚟嘅結果真係唔準。嗰陣時試過好誇張咧，佢會認錯咗咧，即係人同埋動物撈亂咗咯，因為都係黑媽媽啊，係啊，所以好快就俾人哋 ban 咗。喂，你唔好再推出呢種功能，因為你會搞錯咯。 喂，咁樣真係好大件事，我覺得對於同埋即係對於黑人嚟講咧，喂你 真係唔公平啊！ 呢個真係幾唔公平。 係啊，你好早咁曬曬太陽翻嚟，無端俾人當插板喎，咁好難搞喎真 係。唔怕，我自己知道自己清者自清。 係啊，咁所以 有時唔係咁樣噶嘛，你話清者自清，唔講唔講。 我真係俾人哋屈咗嗰陣時，我講另外一番説話噶啦。 有興趣嘅可以睇下先，阿祖講嗰套電影啊 ，Person of Interest， Person of Interest， 同埋我嗰套啊，全民公敵啊，國家敵人，國家敵人。 Do you know？ 二台通識60秒， 對你有重要價值嘅物件，你會好好保管，唔會亂擺。對於同樣重要嘅網上帳號密碼，你又知唔知應該點樣保管呢？首先，唔應該寫低密碼，甚至將密碼放喺電腦附近。或者唔好放喺写住密码两个字嘅文件夹中，无论有乜嘢充分原因都好，千祈唔好向其他人透露你嘅密码。输入密码嘅时候，亦都唔好将密码显示喺屏幕上面，亦都唔好喺浏览器内储存密码，应该取消浏览器软件嘅相关功能。安全起见，大家都应该定期更改密码啦。除此之外，政府有一个网络攻击花样多，保护数据靠你我海报设计比赛。大家可以透过海报设计传递资讯保安信息，详情可以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嗱，就系冇你头先所讲嘅题目嘅吓，稍后有时间揾到嘅就同大家分享啦吓。 哦，系咩？ 系啊，系。好，当时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因为端午节， 系、 啊，所以咧就讲咗端午节，大家仲一齐做下戏咁啊， 系 做下屈原啊，做下嗰啲市民啦、啊。咁我但系喺端午节之前咧，我就讲紧咧。是古代嗰啲食物嘅安全啊嘛，系咪？ 系 啦，我仲未讲完嘅、 啊。好啊， 所以我一日接翻翻落嚟啦，好冇？ 好啊，音乐都即刻出翻嚟。 系啦，你应该要咁样嘅，所以咧唔系咁样好唔贴题啊，系咪？嗱，除咗咧，嗱之前咧我讲紧咧，即系古代啲食物咧，嗰、那个叫做检测嗰、那个安检咧，好严谨噶嘛，系咪？ 系。 啊，坏咗食物拎出嚟卖俾啲市民嘅时候咧，会罚 啊， 会打噶嘛，系啦， 诶， 再严重嘅 流放。 再有人死嘅时候，佢以命即系一命赔 一 命， 点解唔逼佢食翻就算数咯？嗬， 系一人死咗， 一命赔一命呢一个谂法都几 系啊！俾我就呃佢自己食翻算啦。 系， 跟住 都 系 人啊嘛， 变咗都系。 好啦，咁我就话除咗食物啦、肉类啦、茶叶咧有呢个严格嘅监管之外， 《 礼记》亦都有记载一句几句嘢嘅。 好啦， 大家又睇下识唔识翻译啦。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足于时。足系一半足嘅足， 不足于时 系啦。咁你讲 五谷 不时， 即系唔系嗰个时令啦。 系啦， 果实不熟啊，其实佢都好出 水果 就唔熟咯， 系咯，唔成熟咯。 即系话，其实都系未够时间咯。 系 即系五谷未系嗰个叫收成嘅季节，啲果实亦都唔系嗰个所谓咧，即系瓜熟蒂落嘅时间。 系啦，不足于时， 即系衰十一啊。 系啦，咩啊？ 未成年啊？ 系啦， 好明显系啦。 或者可以系过熟咧。 唔系 不 时 啊， 不 时啊嘛， 过熟 未到 啊 嘛，都未及时。 我尽咗力啦。 嗰啲如果 佢叫我翻译古文，我真系尽。 唔系，嗰啲就变咗五谷过时噶啦，就变咗。 啱啦，啱啦，意思就系话咧，系啦，嗰啲果子未成熟嘅时候咧，大家唔可以摘落嚟去攞去卖嘅。 系咯。 嗱，咁啊食成日都讲啊，要食时令嘅水果、时令嘅蔬果噶嘛。 系。 系啦，唔时令嘅，哇，依个点种噶？ 特别有两种生果。其实是最需要成熟的嘛， 你嚟啊， 蜜桃咯， 同埋香蕉咯，一个就香蕉成熟时，仲要记得佢添，记得香蕉成熟时，另外就蜜桃成熟时，你好少听苹果成熟时喎， 葡萄都有嘅， 葡萄成熟时， 系啊， 哦系陈奕迅唱 咯， 哦系咯，系咯，系啦，咁啊记住，即系咧古代嘅时候会咁样嘅啦，但系而家咧唔系噶嘛，而家嗰啲啊芒果就算未熟啊，嗰啲人咧都会焗熟佢噶， 哦焗熟， 即系揾一个方法嚟焗熟佢，搞到咧你表面咧好似好熟，但系其实里面生系酸噶嘛， 系咁样噶， 系啊，嗰啲系。 嗰啲 物流上 嗰啲嘅水果咧，已經冇乜做嗰啲咩時令噶啦。而有陣時以前咧， 龍眼荔枝都仲可以， 都仲 係 嘅。 但西瓜已經冇啦。 係啦，有啲出嚟，喂，長期四季都西瓜出現， 四季果咁樣好似 係 咯，係啦，咁樣咯，冇。即系咁啦，系啦，咁所以咧，古时咧就好严格监管呢啲嘅吓。 啊，但系你要去酒楼食嘢，佢仲有噶 咩啊？ 佢嗰个餐单咧，最尾嗰架一定写住 时 令 蔬菜、 时令水果啊咁样嗰啲啦。 时令蔬菜都有。 其实佢永远时令水果都系嗰几样。 系啊，其实佢都系产都系苹果、 西瓜咯， 系咯，时令水果系啊。 咁佢哋嘅食肆咧，对呢个卫生咧，亦都好严谨噶噃。 系。 咁你觉得有啲咩嘅规管咧？即其實呢啲好似好表面，但係其實對於古時嚟講咧，呢、這個係一定要嚴格。 窗明幾淨，一塵不染。 咁呢個當然要啦！你見到店小二成日都話抹抹抹抹抹抹㗎嘛？ 係啊，佢冇嘢做，一定要 慢做嘢啫嘛。我哋做店小二嗰陣時都係咁㗎啦。 嗱，佢哋咧話呢個監管咧，佢話一定，因為即係嗰時咧就真係可能啲人都隨手攋嘢食嘅，即係我攞張紙包住嘢就攋嚟食咁樣㗎嘛。咁佢話食肆咧就一定要咧 洗手。 嗰啲食物就放喺呢啲器皿裡面，先至可以賣俾人。嗰啲、即係 咁唔係放喺邊？ 咩唔係啊？你覺得而家梗係一定要啦，但係古時啲人唔係噶嘛，隨手攋嘢食噶嘛，好似你咁。 咁嗰啲有嘢，佢啲有嘢裝㗎。 可能一塊布一張紙嘅啫 嘛。即有嘢要冚住之類咯。 即要冚住啊！係 啦，即係佢哋一定要咁樣啦。同埋咧，廚房嘅垃圾更加唔可以直接倒入河裏邊。咁呢個咧，呢個衛生。 你同而家一樣喎、啊，嗰啲即係譬如話咩傾倒泥頭啊，傾倒廢物咧，有人睇到係 啦，係啦，即係佢哋好嚴厲咁執行。呢件事啦，另外咧，我哋咧好多时咧都睇到新闻咧，话见到啲食肆好唔卫生噶嘛，你有冇见过？ 即係講完之後，我好擔心大家唔食啊嚇。 咩事啊？ 喂，差得緊要到咧，啲肉類咧，唔 係 啊，講而家啊，即係我而家想講話而家。 你當古時候咯。 啊，同啲肉類擺放地方擺曬喺後巷啊，啲食材咧， 而家都係㗎， 啲濕立立啦。我見過咧，左望右望嗰度啊，佢咧影住啊，就早排咪啲老鼠橫行嘅老鼠曱甴。佢話咧有一檔咧，燒臘檔啊，你知嗰啲乳豬點樣？點樣倒吊喺燒肉咧？乳豬係點樣噶？佢倒吊噶嘛，一隻隻，即係掛喺個衣架咁嘅嘢，一隻隻吊吊。 你而家做埋呢個動作好全神啊！ 係 啊，見到阿天掛咗上添 啊！我即刻想同老細講：，要呢只啊，斬翻 肥啊， 跟住 肥啦。 咁但係咧，見到啲老鼠當嗰個當嗰啲豬身 樓梯啊， 佢係捐咗入去。里面又落翻翻嚟，有一啲又捐咗上去，即系喺个猪身里面，猪身刮空咗噶啦嘛。系，我认真噶吓，大家即系所以买烧腊嘅时候小心啲吓。 嗰啲叫纸嘅，不过我唔再讲。 嗰啲叫做 猪笼，猪笼 入鼠啊。 系啊，真系好恐怖噶。咁样，但系喺古代官员如果俾人即系，如果古时嘅话咧，俾啲官员捉到啦，你谂下成条街啲铺头，我谂个个都拎去流放 啊。 即系如果一啲，即系如果嗰啲铺头系咁污糟邋遢嘅话，所以 而家就算你喺香港，而家都会有嘅。有啲嘅铺头咧，嗰啲譬如你个来货要你一定有材料要食材。 系啊系啊系啊！ 但你个铺头未必24小时开门噶嘛，咁点啫？哦，佢一早嚟到你个铺头都未开嘅话，咁咪摆喺你铺头门口咯。 系啊， 其实呢啲想摆地下 嘅 啫，咁 有啲咩烂过系冇人知噶、啊。 所以嗰啲我哋当见唔到，同埋唔好谂就得噶啦。 系啦、啊，咁、啊、你谂下，如果即系古时啲人系咁嘅话咧，个个真系拎去流放啊！佢话咧，有清朝咧有一间酒楼咧，佢进行啊，即系又系有食环走去进行呢个食物检测嘅时候， 真系有食环。 咪即系讲古时食， 你讲到 相关嘅执法部门系啦。 好食惯，古时 咧，你唔觉得佢话清朝有间酒楼咧个感觉好似讲紧话，即系前年啫嘛，前年咧嗰有间酒楼， 好食惯啦， 即系清朝有间酒楼，我中意好亲切啊，好近啊个感觉，系啦系啦， 即系佢都有茶居噶嘛，系咪？即系进行呢个食品测检测嘅时候咧，被发现佢啲食物摆喺厕所隔篱， 系 厕所隔篱， 而家就全部都系咁噶啦， 而家就全部都系。 跟住咧，佢得到嘅惩罚系咩啊？ 个掌柜啊，即时啊， 掌掴俾人哋， 系 啊，因为都睇到啊，边个摆嘅，咁啊，梗系揾负责人啦，系咪啊？ 系， 我摆嘅，即时啊，攞个手板出嚟打佢48下掌心啊！ 哦，真系， 即罚啊！ 哇， 你要谂下以前古时咧，对于啲食品嘅检测系几咁严格， 冇警告嘅喎， 但系去到 冇警告，掌掴手心 嘅 啦，真系。 唔系因为佢真系即佢犯咗法，犯咗啊嘛，都唔使审啦，睇都睇到。 应该唔可以射俾啲伙计嘅，阿强系咪你做噶？ 佢举手先咯，举得快得滞啊！ 唔 系，就算可能。但是员工都只是他啦，是不是 咁样出卖老细真系好捞啊！ 即时，因为嗰啲官员睇到嘛，即时罚咯，系啦，就罚40下嘅打手掌心。 主要就系佢冇俾钱佢啫， 又唔出粮俾人，仲 唔系佢有俾钱个官员，可能就会 就好啲啦，就会打少啲啦，系咪啊？陈生，奖下你先，奖下你先，咁样奖先下啦。好嗱，讲开食咧，咁你又估下啦。古时啊，咪有啲旅店啊、客栈啊啊嗰啲地方嘅，其实佢啊即系点样衍生出嚟嘅？ 咁啲人要打工 咯， 歇脚咯，系咪啊？ 唔系啊，咁就系话由边度去衍生呢啲嘅旅馆啊、酒即系叫客栈出嚟啊？佢话由咧驿站有开始有驿站开始 哦， 系啦。咁驿站 即系要经商啦，开始要流即系喺唔同嘅城市嗰度走嚟走去咁样。驿 站系官办嘅， 驿站系官办嘅，系啦。驿站咧就系古时咧俾嗰啲传递军事情报啊、嗰啲信件啊，俾一啲官员啊，咁佢就喂唔该攞去嗰个另一个山头咁啊，中间就有驿站咁啦。咁啊就话咧系由即系俾啲官员咧喺中途休息去补给啊、换马嘅地方。所以最早期咧，佢话嗰啲旅馆啊系由即系由呢个政府开设先至有呢啲地方咯，即系先有旅馆客栈啊，慢慢先有啲商人，咦，哇，好喎、啊，呢、這个生意 OK 喎、啊，所以咧先陆陆续续有咁多呢啲旅馆啊客栈出现啊。下个礼拜我哋就开始讲下古时嘅客栈同埋旅馆系点啊？ 呢度几有趣，我都上网订噶， 古时有个宾馆嘅情况，真系啊！ 曾经在国务院的日本事务处和美国在台协会任职。美国 NBA 总决赛多伦多速龙首次夺得总冠军，速龙在第六场以114-110击败金州勇士，总场数4-2胜出。 速龙的西亚卡姆和罗利各得26分，李安纳有22分，勇士的卡里汤臣得30分，但史提芬居里得21分，他在完场前射失3分波，未能够反先。天气方面，广东普遍晴朗，另一方面一道低压槽继续为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吹微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62点，跌132点，成交金额3,60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5点，跌4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瀚森制药新上市报18蚊，腾讯控股332蚊，跌2.2。盈富基金27.65跌1.5，建设银行6.33升1仙。中烟香港7.93升3.9，中国平安87.4跌4毫，融创中国37.25升1.5，友邦保险74.25跌8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9.922，瑞士法郎7.878，澳元5.401，加元5.87，新西兰元5.115，欧元8.8259。每百日元兑港元7.2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45。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4点，升52点。港金现价报12,578蚊，升9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5.62美元，卖出1,34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危害健康，要做个尽责任嘅司机，唔单止开车前咪饮，收咗工都应该借住酒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依台有快乐吧。 Hello， 我是 Albert Lau 欧雪强。 何谓快乐的父亲？我咪系咯。 总之，我嘅啲仔仔女女，佢哋快乐，有个快乐的父亲，佢哋又会快乐。而我呢，亦都有爸爸，我嘅爸爸喺天堂，听到我有一个快乐嘅声音，佢都会好快乐。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系快乐吧。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6或67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6月3日至7月26日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同声同气亲亲嚟 ，Daddy 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中意驳嘴嘅问题， 小朋友，爸爸妈妈教导你，想话你嗰阵时咧，你系咪成日都会驳嘴噶？ 有时候我都是讲我自己觉得啱嘅嘢，但爹哋妈咪通常都唔鍾意，我都未讲完佢哋就闹我啦，我好唔鍾意佢哋咁样啊。 你个小朋友系咪成日驳嘴？唔好嬲住，我应该先恭喜你啊，因为佢哋已经大个啦，开始有自己嘅諗法啦，有自己嘅主见。有时候佢哋呢只系想话俾你听，佢哋呢都有自己嘅諗法，不如先听一听，欣赏一下自己嘅仔女已经大个啦。 我都有自己想做嘅嘢，有自己嘅諗法，但係有时唔知点样同爹哋妈咪讲，我讲亲嘅嘢佢哋都话唔啱。 明白到小朋友已经大个咗啦，有自己嘅主见，咁家长呢就应该諗办法哦，点样同佢好好沟通，讲下道理呢，同时亦都要教下佢，小朋友你嘅沟通技巧呢可以再好啲㗎，咁就可以将你自己嘅諗法呢好清晰咁样同啲大人呢就好好讲一次嘛。嗱，咁沟通好咗啦，小朋友又有自己嘅意见，作为爸爸妈妈嘅你咪应该值得高兴，唔使咁多烦恼嘅。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常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落尺高， 呢隻幾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嘅。 话晒星期日啊，一年一度啊嘛，系父亲节啊嘛，系咪先？ 系啊，记住今日礼拜日啦 吓。系啊，一定要做啊，好多点唱啊，逐个逐个读啊吓。首先呢度咧有同父亲节冇关嘅，但系话今日咧就系6月14日啦，就系阿 Jason Lam 嘅生日啊，要祝佢身体健康，听听话话，继续要滑多啲雪，继续去多啲旅行咁样话。我咧就系Jason 嘅妈咪啦，希望三位主持咧，俾你唱首生日歌俾我个仔仔听啊，咁样话嘅。Jason Happy Birthday， 咁好似你妈咪咁样讲啦，要听听话话，滑多啲雪喎，真系开心啊，识滑雪添啊。 系咯 ，OK， 好啦，呢个Dixon咧就话你哋好啊，只系想点唱身体健康咧，俾佢屋企嘅爸爸听，佢话咧祝佢咧父亲节快乐啦，天天咧都舒适同埋开心咁就好啦，即系佢好简单啊。 啱啊， 系啊，即系就可能爸爸就已经去到一个年纪啦，咁即系希望佢可以 生活简单啲就可以啦， 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同埋屙得就系得啦， 系 啊，真系有。 我谂其实呢个就算系咩年纪都应该系到好开心噶啦， 系 OK， 呢个点唱劲啦，嗱，净系个名都犀利啦，深井五姊妹点唱 好。 是啊 ，Do Re Mi Fa So， 系啦，哇，好好有嗰啲江湖味道啊吓，深井五姊妹，佢就话咧想点唱身体健康俾佢哋个爸爸听嘅，我睇到佢个内容咧好感动嘅，佢话咧其实由细到大啦，爸爸咧就同我哋讲，朋友好唔好有得拣嘅。姊妹咧冇得拣嘅，所以你哋一定要好好相处啊！呢句说话咧，到而家佢哋几个咧都仲记住嘅，所以佢哋五姊妹咧好少嘈交嘅，相处就好融洽，去到边度咧都中意一齐去嘅，尤其是话咧中意一齐去旅行。咁啊，亦都希望啦，所有嘅家庭都可以相处融洽，大家咧要开心幸福嘅。喺呢度咧，五姊妹啊，就想祝佢哋嘅爸爸父亲节快乐，亦都喺度祝愿所有嘅家人咧要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开开心心过每一日。 OK， 好啦，呢度咧 ，Wilson 咧就话想点唱俾喺天国嘅爸爸听啊，好想同佢讲几句。佢就话老豆，你哋你好吗？喺上天咧，上面咧过得开唔开心啊？佢话佢同阿马爷咧都过得好愉快吗？咁有冇见到婆婆咧？咁咧无论点啦，要记住好好保重自己身体。阿 Wilson 咧都会好好照顾妈妈阿杨姑娘嘅。佢话老豆啊，我真系好挂住你啊，好想见到你，真系好怀。 念以前咧放假一起去街的日子。你要好好保佑我哋几兄弟姊妹同埋阿妈啊！愿你咧喺天国过得无忧无虑、无痛无病、快快乐乐。Miss you forever！ 你嘅大爱儿子阿龙想，佢亦都祝愿咧各位主持人嘅爸爸啦，同埋各位我哋嘅听众嘅爸爸咧，父亲节快乐啊！咁系好多时都好多怀念啊！吓， 会，但系尤其是即系大日子啊嘛，呢啲大时大节嘅时候啊嘛，我呢度手上面咧都要另外一位嘅听众咧就系咁讲噶，佢就系阿 Yan 啊，佢就话咧早晨啊，咁多位。今年咧系冇父亲节嘅一年，因为爸爸咧喺旧年五月嘅时候咧就过咗身啦。佢离开咗呢个咁痛苦嘅世界啦。希望爸爸喺天上面开开心心咁样守护住我哋。佢每次谂起咧都会控制唔到噶。不过家人已经慢慢接受咗爸爸嘅离开啦。祝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咁阿 Yan 咧仲话咗噶，佢话咧啊今日我谂可能系琴日嘅意思啦，去咗金钟行咗一转，佢话好平静，并唔系好似新闻所讲咁暴力噶。佢话信新闻不如。就信自己亲身出去行下睇下，信自己嘅眼睛好过。有阵时见到啲新闻咧，真系非常之痛心噶。点解可以咁样对啲学生？咁我谂啊 ，Yan 啊，你爸爸咧可能今年咧就系第一年唔可以同你一齐过住呢一个父亲节啦。但我好肯定嘅，爸爸嘅爱啊，同埋我哋嘅所有嘅回忆咧，去到边度都好，佢都一定会支持住你，撑住你噶吓。 系啊 ，Leo 咧就话啦，爸爸咧喺6月12号咧离开咗佢哋啊。希望咧佢喺天国咧会过得开心心，想点唱一首咧真的爱你俾喺天国嘅爸爸听，希望咧佢可以永远都安息啦。 系啊，呢一度咧就有咪咪捞啊，佢就话咧6月30号系我奶奶生日啊，喺度咧要祝我奶奶佢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多谢晒你哋咁话。 OK， 呢度咧有个风风汪啊，佢就话三位主持，可能你哋唔会读出我呢一封信噶啦。我觉得你哋琴日三个好唔公平，好唔中立。接听电话嘅时候咧，撑政府嘅电话听众咧都唔俾人发言。豪仔你仲成日打断人哋嘅说话，唉，呢个节目越嚟越偏激啊！寻日我哋听到好反感啊！风风汪系啊，读出咗你嘅来信啦吓，已经。 OK， 好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 系话咁多啦，读埋呢个先至去个 break 啦。Grace 就话啦，你哋中立啲啦，唔好再讲啊，真系好一个英文字母烦，唔系全香港人都认同你哋噶。识时务嘅话咧，好收声啦。啊，最尾呢几个字点解咧？识时务嘅话好收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哋不嬲都好英俊噶啦，已经。 我唔够胆咁大声咁讲英俊呢个字嘅，不过努力啦。 系啊，加油啦，都尽量噶啦。 系啊，做多啲非常先。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啦 ，fax 号码233-6453，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可以喺父亲节点个唱啊。 意识要负重，多少斗争与内讧，跳转的时钟，到我困于一场噩梦。看我活着爱太狠，世界绝不分轻重，放开毛孔，拖紧惶恐，灵魂如何浮动？怨天也没作用，一切没作用。碎被煽动，心碎像初恋迷宫，迷踪。忐忑也没变动，一切没变动，那张却露笑容，为别意欢笑缓冲。想跟你都走。 作用，一切没作用，我不奋地捉弄，所以陷进大迷宫，如失控。也许旧日欠奉，一切亦欠奉，理想困着了。 俾人 Candy 啊，名震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啊，而家咧啊，头先我出咗去行咗条街一转咧，哇，热到飞起啊，30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2%嘅，讲到明噶啦，大致天晴。晏昼炎热啊，会吹微风嘅吓。未来呢两日天气，你可能好关心咧，就有阳光同埋有炎热啊。不过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吓。 嗯，系啊，咁啊，起码我好耐冇见过阳光啦。即系今朝起身嗰阵时见到阳光咧，即系个感觉都觉得啊，好似开心咗咁啊，真系。 系啊，系啊。好啦，继续读点唱啦。我哋今日咧，其实真系都想听下会唔会父亲节咧，大家有好多关于呢啲亲情嘅留言，你好想即系同我哋讲啦。咁但可能咧呢几日你有第啲心情嘅话咧，咁冇理由唔读你嗰啲留言噶。咁我哋咧就会尽力咧。就读晒所有嘅留言出嚟嘅，好，我呢度有个 Bobby 风啊， 好， 你哋呢几日节目改名啦，叫风 show 审判人啦，侧埋一边嘅，我觉得而家最持平嘅时事评论节目咧，只有朝头早港台嘅千禧年代，希望其他朋友咧就唔好将林郑嘅先生啦、警察嘅父母仔女咧，同埋示威青年嘅父母咧拉埋一齐嚟审判嘅，亦都请曾志豪咧唔好再将一啲咸湿嗰啲相关语咧渗入节目里边啊，咁样 ，Bobby 风系， 好啦，我呢度咧有 Ada， 佢咧就话啦，我想点俾我两个小朋友嘅超级好爸爸 Ray Chang 听啊，佢咧就话咧，我想点卢冠廷嘅陪着你走啊 ，Super Daddy We Love You。 嗯 ，OK， 好啦，呢度咧有啊，Wing Chin Shack 咧就话你哋好啊，风骚三宝今年父亲节咧可能咧唔可以同老爷一家人去食饭庆祝啦，因为咧奶奶刚刚入完院做手术，行动咧就唔方便啦，所以咧唔打算出去食啦。另外咧要多谢老爷，呢几日咧奶奶咧就出咗院，奶奶咧所有嘢咧都要老爷去照顾，因为佢哋又要翻工又要做嘢，佢哋咧又唔俾我哋咧请家务助理嚟去屋企帮手，所以咧真系咧要多谢辛苦晒老爷啊！祝佢咧父亲节快乐嘅， 系啊， 想仔女想做孝心咧，即系 系啊，树欲静啊， 咪啲老人家都话唔使啦，唔使啦，我自己搞掂啦。 系啊， 通常咧都系噶，啲爸爸妈妈咧，啲长者成日都话 O K 嘅，系啊，我搞得掂，我搞得掂。但系咧唔使理佢答呢一句噶，你系咪都做咗先啦？其实佢哋咧接收到嘅话咧，点样都会 系 开心嘅。 系啊，呢度咧我而家先发觉咧，原来咧即系啲留言咧有啲名系用咗唔同嘅名咧，但系原来同一个人嚟噶。原来风风汪亦都系头先读嘅 Bobby 风，系啦。咁所以头先嗰个留言咧，我哋已经读出咗啦吓，系啦。咁啊，然后咧就咁留喺我手头上咧，就已经尽量咧就想将唔同嘅意见讲出嚟噶啦吓。咁我而家手头上嗰啲咧就系，譬如呢度嘅 Aubrey 井啊，佢就话三宝你好，想点唱俾我爸爸 Louis 听，祝佢父亲节快乐。大是大非时刻咧，全家共同进退，香港人加油撑住啊吓，咁样系。 好，呢度有一个长啲嘅阿 James 啊，应该系啊吓 James Chin 啊，佢就话咧，我系四个小朋友嘅单亲爸爸嚟嘅。 系 啊，父亲节首先我代表住你嗰四个小朋友啊，祝你父亲节快乐先啦吓， 系。 我到而家咧只系上过四次街嘅啫，第一次咧就系中三六四嘅时候，第二次咧已经系反23条啦，估唔到反送中咯，令到我第三、第四、第五次上街啊吓。佢话我就唔希望而家有嘅自由会慢慢咁样消失，亦都唔想我嘅小朋友咧活喺一个冇自由嘅地方。可能我哋呢啲70后啦，就系英治时候嘅长大嘅，体会会比较深嘅。佢话97初期啊，我觉得自己咧做翻一个香港中国人系好自豪嘅。慢慢咧就会觉得冇乜嘢值得自豪啦。22年慢慢咁样咧就失去咗一啲我哋香港原本有嘅嘢。如果连最后嘅自由都冇咗 呢，我真係唔夠膽想像我哋嘅小朋友會活喺一個乜嘢嘅香港嗰度。最後我就想講啦，香港人加油，唔好放棄呀、啊、想點一首歌呀、啊、俾所有人聽，包括呢我哋嘅特首。呢首歌呢叫做係譚詠麟嘅你知我知喎。 嗯係要識唱喎。天知地亦知，若是問你是跟我否包一堆風。就像问你， 阿张真系唔系咁唱噶喎、 啊。最紧要呢句歌词， 你知我知， 啦啦啦啦啦， 大家都知。 啦啦啦系咩意思啊？ 咁唱即系好多歌都啦啦啦呀呀呀嗰啲。 以前好多嘅。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真系咁谂噶，唔系啊，我细个就系情应，啦啦啦啦啦，系咪咁嘅意思咯？ 咩意思啊？我都听唔明啊。 我相信佢喺做佢 MV 啊，或者出嚟表演嘅时候，佢唔会咁样咯。 我呢度有个 Anna Yoko Kiyu Leung。三位好，诶，都知道你唔识读噶啦，叫我老海算啦，咁样，诶、啊哎，早啲讲啊，系咪先 你早啲睇啊，咁大佬。 系啊，佢话咧上个礼拜唔记得咗点唱俾佢大姨妈陈太听，佢系风骚超级多年嘅粉丝陈太。 系， 佢上个礼拜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要更加健康。嗯、我哋约好咗一齐食饭噶啦。另外，我妈妈咧，亦即系陈太嘅四妹啊，佢下个礼拜生日，想同佢讲咧，我爱佢，多谢佢对我嘅包容， okay. 祝佢身体健康，仲要祝我同我老豆啦、老爷咧就父亲节快乐嘅。 嗯，你记唔记得我哋咧，即系之前拍私房菜，我哋去咗乐富街市有档海鲜档嘅咪咪啊？ 我记得啊， 记得 啊， 系、 啊。 即系咧，因为咧，其实如果我要买餸嘅时候咧，我都一定会经过遇见佢两夫妇一家人嘅， 佢又留一条鱼俾你啊？ 唔系啊，咪咪就留咗个。 上次收我哋好平啊，我记得， 即系我哋夹硬嗌佢， 我哋 得不住， 我哋得$100啊嘛嗰次。 咁咧，咪咪咧就话啦：，知唔知啊？好多啊，我哋啲街市嗰啲客咧都系你哋 fans 嚟嘅。 多谢晒。 但系咧，佢话有个林家姐咧，佢话成日咧，点解又话成日见到阿桂花田？点解见唔到佢噶？佢成日撞唔到我咁，可能时间唔同啦。佢话阿咪咪咧就话想点唱俾阿林家姐听，话俾佢听，我见到桂花田啦，点唱？唱埋俾你听啦，咁样。 好、oh, okay, 好啊，好啊。 都代我喺度留个言俾佢。系啊，想点唱俾阿林家姐听。诶，佢成日都听风骚嘅，多谢支持啊。 呢度咧有 Vince 啊，佢就话咧嚟紧咧就系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咯，喺度祝 Brian 老公父亲节快乐，要开开心心啊。仲有下个星期三19号咧系我妈妈咪咪妈嘅生日啊，佢话咧要祝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滚话。 系 Marvin Ho Joey Lee 就话啦，你哋呢一班所谓要捍卫公义的人，要去为了信人地散播的恐慌去反对可以引导罪犯的修例，还要支持挑起暴动的人，请问你们对得住香港人吗？的潘妹妹吗？是啦，即是又是讲那个台湾杀人犯那个妹妹啦、嗯、出去冲那班学生有父母，潘妹妹就没有吗？有些网友说我是蓝丝，我劝你一句，如果对人有偏见呢就不会中肯讨论的啦。痛心香港人变了，听了20多年的风骚都变了，这个就是 Marvin Ho Joey Lee 的意见来的。 嗯， 好，呢度有 Josephine 啊，佢话香港加油，香港人加油，希望呢一片福地永远系和平同埋有爱嘅，唔要橡胶弹，亦都唔要胡椒喷雾。 嗯，好啦，呢度 Winnie Young 咧就话啦，喂，煎酿三宝 点啊？我哋属于边方面啊？ 啱啱你 有得分啊？ 系啊，阿红肠田。 点解你红肠？ 系红肠啊！ 红肠 咯，系我知道我知 道。红肠 田，我知一定系一定系话佢诶红唇烈焰，佢似红肠啊 咁 样。 咁好啦，你睇你两个似咩啦？ 好啊， 你 咧， 青 椒咯。 哎，啱啦， 肯定啦， 你 啊嘛， 尖椒豪， 尖椒你够 尖 啊！ 话我块面瘦啊， 尖 尖 尖。好，你咩啊？ 唔知哦、啊， 仲有一样啫嘛，茄啊， 茄子粥， 我以为鱼蛋添。 诶、欸，我知点解你茄子， 唔矮啊嘛，短啊嘛 no, 红得发紫啊！ 哎呀， 话你大红大紫啊！ 你对我咁好，都冇利是封， 红得 发紫， 红得似命中一次，红得似你唔听佢只歌，红得起有几个意思？苏永康啊，红 系、哦、 啊，我可以乘机唱咗两句。 好好好 阻我唔到嘅， 苏永康都认唔到啊，大佬。 佢系想点唱啊？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佢话咧，父亲节咧，父亲节咧，理所当然梗系庆祝啦。佢话好多年咧都冇见过佢啦，佢就话佢老豆。佢希望咧喺度咧同佢讲声，喂，祝阿爸你身体健康啦。退咗休咧唔一定嘅，冇嘢做，就系、是、即系希望佢可以多样模式咁样生活啦，可以无忧无虑啦。多谢你啊，爸爸，父亲节快乐。佢嘅简写系 HFD。 系 OK， 好啦，电话号码18723啊，仲要读埋呢个留言先。你呢个系诶边？ 哦，系啊， 好多都未读噶系嘛？ 好。 剔咗啲系未读定读咗啊？ 你可以读嘅。 我剔咗嗰啲可以读哦，我咁就太混乱啦，唔读住啦。 Helen 咧就咁 讲 啊，风骚三宝早晨啊，十六号就父亲节啦，我喺度咧想代我啲仔女啊，祝佢父亲。匡流嗱，我唔知道有冇漏咗个字啊，就叫匡流。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希望点唱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啊！多谢晒我哋三位咁话。 系啊 ，Macy Wong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最近咧好多年青人游行嘅行为咧，令人心情不能停下。点都好啦，呢、這个礼拜日咧父亲节，好想点一只念亲恩咁样。 我呢度都有啊 ，Helen 啊 ，Helen Cam 啊就话咧，今年咧都系第一年系冇呢个父亲节嘅，因为爸爸咧就走咗啦，都系想点唱呢首念亲恩。咧俾天上面嘅爸爸听嘅， 系啊，阿丽华咧都话啦，我支持妈妈，希望父亲节咧可以咧一家五口咧就好翻啦，因为一个病完，第二个有病啊，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嘅。 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238啦，咁我哋稍后咧听完十二点半新闻之后咧听你电话啦，可以继续咧打嚟点唱 ，fax 号码23396453，无人欢迎噶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大会会议连续三日押后，未能恢复二读修订逃犯条例草案。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话，经过星期三的冲突之后，现时不可能在对立面咁激烈的情况下继续讨论，认为对立不能够再加剧。政府要盤算如何處理，包括重新解說和諮詢等。至於應不應該急於在今個立法會年度內處理，陳志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要視乎有沒有信心通過，但他不想因為一條草案令到議會停頓，因為仍然有其他包括房屋等議題需要跟進。陳志思承認自己低估了商界對修例的反響。至於是否需要問責，陳志思說由行政長官決定。22名前官員、前立法局議員或者立法會前議員等發表聯署聲明，呼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納民意，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同時呼籲問責官員和行會成員向林鄭月娥進谏，若果未能成功就應該辭職明志。聯署的包括回歸後首任保安局局長黎慶寧、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立法局主席黃宏發、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多名民主派立法會前議員，包括李柱銘、余若薇、劉慧卿和梁家傑等。聲明說，香港社會撕裂，國際關注，反問特首是否值得香港付出龐大代價而匆匆通過修例，對香港有什麼好處？同時警隊武力不斷升級鎮壓，要將香港推去什麼境地？聲明又呼籲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回應百萬市民的疑慮，若果政府不撤回草案重新磋商，應該明確表示會對草案投反對票。職工盟發起下星期一罷工一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職工盟說，今次是政治罷工，有別於勞資糾紛的罷工，抗爭對象不是資方或者管理層，而是為了履行公民責任，反對修例，守護香港的未來，呼籲各行業的僱員響應，以及僱主體諒和支持。職工盟又說，僱員可以事先向資方或者上司提出，表明罷工是為了參加反修例集會，如果任何僱員因為參與罷工而遭受不合理對待或者歧視，呼籲他們向職工盟或者相關工會求助。職工盟強調，修訂逃犯條例不單止威脅香港僱員和普通市民，更加會嚴重破壞營商環境，影響投資者信心。早前亦都已經有不少公司和機構自發罷市，或者作出彈性工作安排。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估計，新一期居屋4800多個單位，大約收到31-32萬宗申請。他又說，近期首次採取網上申請，一共錄得超過200000宗，當中大約90000宗屬於白居易申請個案。黃遠輝在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認同坊間有說法指成功申請居屋有如中六合彩。對於有意見希望當局可以設立居屋輪候冊，或者因應申請人申請次數多寡而增加中籤機會， 黄远辉认为建议执行尚有困难，沿用现时搞珠方式较为适当可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53点，跌141点，成交金额3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5点，跌4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8，跌2.4；韩森制药新上市报17.96，盈富基金27.65，跌1.5；建设银行6.34，升2仙。中国平安87.35，跌4.5；中烟香港7.84，升3毫；融创中国37.1，冇起跌；友邦保险74.15，系跌咗9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33，瑞士法郎0.994，澳元0.69，加元1.334，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25。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093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2,578蚊，升9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5.52美元，卖出1,345.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黄天怡，每一个地方都需要下一代去传承嘅。希望香港传承落嚟俾小朋友，会系一个民主自由又令佢哋骄傲嘅城市。 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blessing our nation, 还令到我们拥抱了缤纷。 有音乐同行，香港有快乐可能。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你后日放假咧，约咗老爷去边啊？ 冇啊，都系同佢饮下茶，食下饭，冇乜特别、啊。 除咗陪佢食饭，你其实可以陪佢做运动噶噃。 吓？ 例如佢好中意养鱼啊，养雀仔，你咪陪佢行下金鱼街啊、雀仔街咯。佢中意耍太极嘅，你咪陪佢去耍太极，唔好净系食食食先得噶。 啊，佢又中意游水、跳舞同埋踢足球噶喎、 啊。哎，咁啱晒啦！你呢排少喐啊，你哋就可以咧同爸爸一齐咧去做运动，几温馨。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电话号码8723888啦。父亲节嘅点唱咧，欢迎你可以打嚟留言嘅。全真嘅朋友咧，嗱，我哋特别要作出一个温馨提示啊。可能大家好耐冇用 fax 机啦， 忘记咗 fax 机咧，可能你唔知揿咗嗰啲 auto dial 定唔知咩嗰啲功能咧， 就得噶啦。 系啊 ，Gigi 啊，我哋系收到你嗰张 fax 噶啦，未开始读啫。 如果唔系嘥咗啲纸， 系啦，你已经第四张就嚟紧 fax 咗嚟啦，系啦，我哋一阵间会读噶啦。你唔好，我哋悭啲纸，悭啲纸。不过呢个就系 fax 独有嘅一种问题咯。留言就唔惊，你重复留言都冇所谓。 OK， 好啦 ，Lisa 咧就话啦，爸爸咧已经走咗四年啦，但系咧仍然好挂住佢啦，仲好爱佢啊，都好记挂住佢以前同佢一啲回忆啦，喺度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啊 ！Winnie 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下个星期六22号啊，系我个女 Vicky 同埋 Andy 结婚嘅大日子啊，好想咧喺度咧祝福一对新人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幸福美满，早的做人成功啊！即系快啲啊吓，妈妈俾压力你啊吓，等佢同佢个老公可以享下臭酸乐咁话，恭喜晒，恭喜晒啊！ 系啊 ，Kathy 咧就话要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啦，咁啊 Gary 咧亦都系想借个位点唱俾全世界嘅父亲听，辛苦晒啦，咁啊Tanny 咧就话啦，佢老公就6月20号生日嘅，咁啊预祝佢咧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希望世界和平嘅，咁啊系啦，咁啊先讲呢几个先，系、 好啊， okay, 好啦 ，Wilson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咧喺天国嘅爸爸听，同佢讲几句，呢个头先读咗啦，佢话 Miss 咧就话想预祝佢咧父亲节快乐啦，所有嘅爸爸咧都开心心，身体健康嘅， 系呢度有 CC 啊，佢话咧都想点唱俾咧已经咧。上咗天上面嘅爸爸听啦，佢话6月16号咧，我爸爸离开咗3年啦，一家人咧其实都仲未放得低噶。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希望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喺度咧就会要祝佢爸爸父亲节快乐，特别系我老爷同埋我老公都要父亲节快乐啊。 系啊，呢度有一个就可能个篇幅比较长啦，我尽量就将佢浓缩啦。 好感动啊！ 系啊，咁佢个名叫月凤啊，佢就个名称咧就系佢系次女儿啊，即系第二个女咁样，佢就话：亲爱嘅爸爸，感谢你对我哋嘅爱啊！我7岁嘅时候咧，妈妈因病离世，你就身兼母职咧养大咗我哋。你冇再娶啊，你专心照顾我哋，你对我哋无条件付出，我哋四兄妹咧好多谢你噶。爸爸，你好中意咧分享自己经历俾我哋听噶吓，譬如话你即系8、9岁嘅时候啦，点样逃避日军嘅追杀啦，挨过咗饥荒啦，你后来点样即系俾人收养啦，改咗自己嘅名，改咗自己嘅姓啦，你又分享好多你行船嘅经历。俾我哋知道，到我而家出嚟做嘢嗰时候咧，夜翻咧，你会企喺球场上面等我。我当时唔知道你等我噶，当我见到你嘅时候咧，你就笑笑口同我一齐翻屋企。原来咧，你已经等咗半个钟头噶啦。爸爸咧，你就近年身体越嚟越差啦。有一次咧，你唔记得咗我个名，我当时真系喊咗出嚟。好彩咧，跟住你又记得我。咁爸爸咧，旧年12月24号，我哋一家去探你，向你报佳音。咁咧，你以前明明系唔信主嘅，而家你好坚定话咧，你会信主耶稣。爸爸，我咧就出咗嫁噶啦，我每个礼拜六咧都会翻嚟同你食晚饭。你问起个孙咧，其实佢哋都知噶。虽然爸爸你已经喺6月8号咧，喺家人见证之下咧，就接受咗洗礼，而你今日离开咗我哋啦。咁我知道你会喺天父身边过住嗰种冇病痛、冇痛苦、冇忧愁嘅一种生活。到时我哋会喺天家重聚噶啦，亲爱嘅爸爸，我哋好多谢你啊！呢个就系月凤嘅 fax 嘅留言啦吓。 伤感啊 ！OK， 好啦 ，Sunny 咧就话啦，今个星期咧就对于香港情况咧，其实嚟讲好多人都好伤心嘅。今个星期日系父亲节，佢希望咧爸爸咧可以身体健康。虽然咧佢经常咧会做啲令爸爸担心嘅嘢啊，咁但系都话俾爸爸听，你放心啦，我哋冇事嘅，可以保护自己嘅。喺度想点唱 Beyond 嘅《报答一生》俾佢爸爸听，佢话仲有今个星期。终于找到工啦，咁希望可以 恭喜晒。 系啊，Gigi 咧头先 fax 咗好多次嚟咧，就系想话大家同住香港，希望所有香港人可以和平共处，好想听咧凝聚每分光。播完歌曲之后，我哋开始听你电话噶啦吓。 这里奋起图强，香港的明月最光。热爱香港，人人同心，共创香港新的希望。香港人高峰天天壮，凝聚了永远光芒。 系啊，佢有两个唔同嘅版本嘅，有一个系巨星版，呢一个系群星版。群系香港电台合唱团，唔、知道会唔会认到我哋曾经嘅 DJ？ 而家仲有冇香港电台合唱团？ 你哋唔俾我参加啫嘛？ 唔系，自从佢有戏先得噶。 自从佢有新鲜一部片，跟住我 可能瓦解咗成个合唱团。 唔系有个间谍入咗嚟吓？点解佢喺度噶？ 系啊，我哋唔俾佢入，又话好似即系排挤佢。 又歧视同事啦咁样。 系啊，解散啦，解散。 系啊，凝聚每分光吓。我哋听听众电话咧，1872388。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风霜。Hello， 李女士，系。 喂 ，Hello， 李女士， 你好啊 ，Hello， 你好，风霜快活人， 我想点首歌啊，今日 好啊， 点俾我女听嘅，佢就系6月10日生日噶啦，过咗， 系， 咁就想补祝佢生日快乐， 好啊，佢叫咩名 啊？万如意，万事如意， 哦，几好意头啊， 即 系叫万如意啊， 系啊，有冇兄弟姊妹有相关嘅名噶？ 冇，佢得佢一个。 哦， 我哋见过你啦，有一次咧，你哋喺大本营啊，我哋特登去睇你睇你。 哦，又上大本营，系喎。 哇，好中意万如意呢个名啊， 又几靓喎。 系啊，我就觉得一啲都唔靓嘅。 但如果你系另一个就会传统咗噶啦。 边个啊？ 一变咗万吉祥咧，就唔掂噶啦。系咯、 啊。我啲朋友都系咁讲。 系啊，万如意好好地、啊，万吉祥唔知点解即刻就想插插插咁样 噶 啦。 吉祥啊嘛， 但即系有冇谂过，如果山都过嘅话咧，叫咩名噶？系咪都会食住咁样行噶？ 系咯、 啊，唔会 啊啊，可以有第二个名都得嘅，万清心都得，清心如意都得咁样。 哇，好靓啊，真系啊， 清心单啲啊，都系如意最好 啊， 真系。 咁如意就啱啱生咗日咯，你哋有冇啲咩特别嘅庆祝活动啊？ 都有啊！佢生日嗰日咧，一大班朋友同佢开咗个生日 party 啦。 系 咁，佢今日咧就补翻嘅，就同佢啲同学仔一齐、 啊， 就系补习老师啦。咁样要等个补习老师翻嚟，因为我都好多谢佢哋嘅补习老师嘅，同佢咧补习得好好。每一次吓、考试啊，翻嚟都我问佢，我话有冇信心啊？佢话超有信心，哎呀，我就开心啦。 哦，佢而家系读紧中学咁样啊？ 唔系啊，一年班咋？ 哦，一年班咋？哦，佢有冇英文名？英文名如意开点译噶 ？Everything all right 咁样嗰啲定系咩？ 系 咪 all right 咯 ？Everything all right。 唔系因为佢仲要姓万啊嘛，会唔会系 everything 啊 ？thousand 咁样真系 谂得太多。 我谂得太多真系。OK 啊，咁啊，你就有咩要同阿如意讲两句啊？ 哦，有啊，我希望佢咧日都咁开心啦，佢都开心果嚟嘅。都朋友都好中意佢同学仔，都祝佢以后嘅人生路都万事如意啦。 系 一于咁话， 好啦， 改咗个咁嘅名，点会唔万事如意啫？喂，个女咁细，一年班啫嘛，生都见啦，我哋好想知叫改咩名啊？ 系咯，好唔好啊？吓，努力啲，努力啲， 系啊，同阿天一齐努力啊！ 好啦，又嚟，又嚟啦 ！OK， 多谢你， 拜拜， 有得咁样咩？真系，拜拜，冇咁快嘅，讲下就 系， 咪咯。 咁你又改咩名啊？ 我哋成日都讲加人工唔见讲过系都傻嘅真系。OK， 好，再听下我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Hello， 邝女士，系你啦。 关女士你好， 中秋快活人，想点唱？好 OK， 我哋 再搏一搏电话。好， 达峰咧就话咧想点唱俾全香港嘅市民听，都祝所有咧爸爸咧就个个都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 系 好啊，我呢度咧有 Polly 啊，佢就话咧伟大嘅父亲节即将来临啦，祝愿咧普天下嘅人父啊都要天天开心，社会咧就减少一啲怨气咁话，特别咧就想送俾啊居住喺美国加州啊 Joe Slaw 姐夫一家。祝他们要家庭快乐，并且祝我们三个都要开心愉快。 是啊，这个Milo 井他就说什么都不说，只是很想点五月天的顽固里面的歌词很有感觉。那么Yip-Yi他就说星期日是父亲节，其实十年前开始这个节日他已经不需要庆祝了，因为爸爸十年前已经离世了。虽然是这样，但都祝天下的父亲和豪仔你就父亲节快乐，多谢你先。不过我有个建议可以这样的。爸爸可能离开了，但是当你即系选择过呢一个节日嘅时候咧，可以庆幸咧佢曾经系你爸爸啊嘛，系咪先？即系大家曾经系一场父女，或者你话咧，大家有一个好好嘅即系美丽嘅回忆咧，可以用呢个方法嚟庆祝，你唔需要令到呢个节日消失咗，系咪？亲人永远在心中， 或者攞翻爸爸同你一齐影过嘅相啊，嗰啲即系物品啊，咁一齐回忆下。 系啊，亲人永远在心中。好，我哋再听听众电话啦，打翻通啦吓，你系边个？邝女士。 系你好， 系啊，你好，系你好，丰收快活人， 系有咩想点唱？ 三个好，系啊，我想点唱俾我哋大爱啲先，所有嘅父亲节快乐啦。 好啊，好，我即刻都多谢你先， 系啊，我帮我爸爸多谢埋你添， 你都系 Molly 噶，你都系 Molly 噶。 我叫佢听真啲，啱啊，做紧嘢，佢话要听翻节目重温。 边个啊？ 咁我想叫个女同个仔咧，同佢亲口讲声父亲节快乐，佢成讲 父亲节快乐。 哦。 姐姐，父亲节快乐！ 父亲快乐，大家快乐！ 哇， 大家快乐！ 几多岁啊？你哋叫咩名啊？ 几多岁？ 九岁， 系 一个十一岁， 一个十一岁， 哇，加埋成20岁噶咯， 系 啊， 好大噶咯， 加埋20岁噶啦， 可以自己买蛋糕送俾妈妈噶咯。 喂，咁你哋两个叫咩名啊？ 系啊， 你哋两个叫咩名啊？ 肖焕， 郭许晴。 许晴，系啦。咁啊，星期日有冇啲乜嘢准备到要送俾爸爸啊？ 个父亲节有咩送俾爸爸？ 领呔， 领呔啊！ 哦，领呔， 我听咗凉茶，点解啊？ 唔系噶，佢哋咧好斯文啊，平时唔系咁好得意噶。爸爸从来唔打领呔嘅，所以唔应该。 基本上系咁样嘅，爸爸就系公事包同埋领呔。 我欣赏咯，我欣赏佢有呢个想象力啊！ 我啊，半世人都冇打过呔咁滞，知唔知？ 除咗工作， 除咗工作嘅时候咯，系 啊，好靓仔噶啦，已经。 多谢你，多谢。 好开心，我第一次打，亦都打中。原来咧又咁样样打翻电话嚟啊，好开心啊！ 系噶，会噶。 你真嘅唔系假嘅，位听众。 系啊，系咧，如果 真噶，我成日觉得假嘅。 喂，最正 抽奖嗰啲。假原 來 是真的， 真 的，以後會多啲打嚟 嘅，會似假嘅，因為我哋打翻俾你咧係冇來電顯示 啊 嘛，照樣要聽啊。 最正你就攬住咧對仔女咧打電話嚟同我一齊去講下點唱俾爸爸聽下。 系啊，佢哋啱啱考完试，今日都系对完分，咁啊半日翻嚟，咁啱等到佢哋翻嚟，你又打嚟我，啱啱好啦。 好 啊，真系正，好啦，祝你阿先生啦，父亲节快乐吓。 系啊，多谢晒， 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咯。 OK， 大家咁话， 好，拜拜。好啦，继续读点唱啦，呢度咧有个阿刘思思。佢话咧，我要点唱俾阿可乐巴听，即系自称咧自己系死穷鬼嘅安记士多听吓，我哋啲昵称啫。父亲节咧要开工啊，不过咧我背后呢个傻婆咧永远爱你嘅，希望你身体健康，父亲节要快乐，加油啊咁样。 嗯 ，OK。 又咧有阿 Joyce Lin 啊，佢咧就话咧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咁努力去做节目，我相信你哋系想做到最好嘅。个个人嘅睇法唔同，大家应该要彼此尊重咯，选取一个平衡，希望大家咧可以平和同埋健康嘅，亦都喺度咧要祝福。所有的好爸爸都有个美好的父亲节，特别是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呢去年就回了天家了。但是还有我嘛，作为你们的女儿呢，我会一直呢陪住爸爸的，因为妈妈上了天家，妈妈爸爸又继续有我陪 嘅。咁佢就话咧，希望咧我哋嘅神啊，就要赐佢爸爸要健康啦，同埋喜乐咁样嘅话，仲话老豆我爱你啊咁啊。 好啦，呢度咧，陈氏家族上上下下咧都想点唱俾四姑姐同四姑长听，点解啊？因为佢一对仔女啊，分别喺今听日啦，同埋下个礼拜六咧，阿仔啊同埋阿女咧都结婚啊，咁啊好喜事重重啊，咁希望咧佢哋一切顺利啊，同埋祝一两对新人咧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系啊，呢度咧就阿谦苏咧，佢就话啦，好想点俾风苏三宝听。佢仲话你哋可唔可以咧都点埋俾有台嘅心美听啊？ 可以， 咩歌都得噶。佢话咧呢一个大是大非面前咧，暂时放低台与台嘅界线，希望咧大家就一齐互相打气，加油！香港人加油，年轻人加油啦！耀豪田加油啦！咁样。 多谢你哋。其实咧，唔需要有呢啲谬误噶。我哋台与台中间咧，其实系冇咩界线噶，因为大家都系做同一个行业，我哋唔会当大家。是咩竞争对手定系咩？大家都系同业嚟啫嘛。 有条界系冇咗噶，就系 canteen 嗰条界。 系啦，佢哋都会过嚟买嘢食噶，其实 佢哋嗰次好似冇 canteen 噶，真系。好，再听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边个啊？喂 ，Hello，Jason，Jason 你好。 系啊，我系。 风骚发会人。 咁今日就啱啱考完试啦，咁我其实就个人自己就冇乜嘢做，咁就所以就打上嚟噏下嘢咁样咯。 好啊，你讲。 有咩想点出？ 佢话冇乜嘢做，上嚟打上嚟噏下嘢。点啊 ，Jason？ 有咩想讲啊？ 俾你噏。 因为之前咁样就 kind of 叫发生咗啲嘢咁啊，所以就暂时啲人就唔系好理我啊咁样咯。其实事情就系因为嗰次就6月12号啦，咁啊即系个金钟嗰度都有单嘢咁样噶嘛。 系。 咁然後其實本身我就同啲朋友傾好咗，就話去嗰度就係去睇下，即係去視察下咁樣，影下相啊，了解多啲咁樣。咁但係後嚟其實就我自己就即係諗住走啦。咁因為其實即係臨尾又要衝下白法會啊，又要即係又嘅警方又出動咗好多嘢咁。我個人就覺得比較危險啊嗰樣。所以我就即係因為同埋我個朋友就早走，所以我就同佢一齊走咗。然後後嚟我啲朋友其實就。即係會 WhatsApp 翻我，就問我其實做咩我要走啊？即係又話我可能我冇乜膽啊咁樣咯。咁於是成件事就令到即係我而家就即係自己一個咯。咁所以我冇嘢做就打上嚟。 即係你意思係話咧，你唔一定係跟咗大隊去做一啲嘢，咁就俾人哋話你咁樣。咁其實真係唔需要咁樣嘅。 哦，係啊，我認同啊。即係我覺得咧，凡事咧唔一定係跟大隊就代表啱嘅。尤其是咧，即係大家所有嘅朋友，我估而家唔單止淨係你嘅 Jason， 有好多朋友佢哋嘅圈子啊，有啲可能會贊成一啲事件，有啲會反對一件事件，有啲係激進啲嘅，有啲溫和啲嘅。 係， 但係。边个去表达你嘅谂法，唔好建立喺人哋嗰个标准度咯。 系 你做咗你想做嘅嘢，其实咁就已经足够啦。 但系佢都唔想冇咗班 friend 噶嘛。 好快过噶啦，雨过天晴。 唔系你啲 friend 都应该，你讲。 我十零岁嘅，但系我唔系好大个。 我知，听得出啦。 你啱啱考完试， 由你第一句咁直白嘅说话，我冇乜嘢做，咪打上嚟咯。我哋就知你一定系天真无邪嘅小朋友啦。 我哋难道唔系由十几岁我哋 friend 嚟噶嘛 ？Jason 系咪先？ 系啊。即系，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而家即系觉得，我冇咗阿班 friend 唔睬佢啊嘛。 不过你应该话俾你啲 friend 听咧，即系我喺现场听过咧，其实最常听到一句说话系咩咧？就系、是想企前啲嘅企前啲，觉得自己未准备好嘅可以企后啲。 系， 其实唔需要逼大家一定要企喺边个位置噶， 冇一个位置先至叫做啱。 傻猪嚟噶， 即系所以亦都唔好俾我，因为 冇惊。 即系譬如如果你头先话你嘅朋友仔本身有啲都行到几前嘅，咁发生咗咁多事。其实可能他们的想法各样东西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所以呢他们给少少时间大家友谊就会回出来的。 好不好你那几个朋友有没有什么花名啊你现在跟他们说声你说不要赖低我啦你又不要不理我啦需不需要讲两句啊 唔使 啊！ 佢哋都唔 听 嘢 啊！好啦，好啦，好啦， 咁我哋希望我哋有倾过偈，懂识多。 喂，咁你礼拜日父亲节，你会唔会都要庆祝下噶？ 啊，都会噶。 都会嘅，你有冇已经准备咗同爸爸有啲咩做啊？ 冇佢。喺屋企 简 简单 单 咁 样 切 个 蛋糕， 哦都好啊，起码切个蛋糕啊，系啦，佢同佢老豆可能都系咁讲嘢，冇老豆，我冇乜嘢做，咪买个蛋糕俾你咯， 咁又见难，啊咁啱又系父亲节啦， 系啦， 唔系，我觉得佢都唔系，都其实咧，我想话咧，一个男仔咧，仲要年轻人啊，十几岁啦，即系都听节目，跟住之后仲会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咧，其实佢都系一个揾个出路噶， 系啊，啱晒噶啦， 好开心啊， 系啊，世界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嘅，嚟紧礼拜日咧就系父亲节。希望你都可以同你爸爸喺咩地方都一齐度过美好嘅一天啊！ when we should heed a certain cause. Cause the world, it seems, is right in this line. Cause there's a chance we're taking, in leading our own lives. It seems we need nothing at all. I used to feel that I should give away my heart, and it shows that we are needing it there. Then I read the headlines, and it said they're dying there. 记住啦 ，Michael Jackson 同埋好多嘅群星一齐唱《We Are the World》，里边有《We Are the Children》啊，系啊，小朋友好重要嘅吓。 当然仲有星期嘅好多嘅 Father 啦，《We Are the Father》啦，系咪？ 系啊，《We Are the Dad》，《We Are the Dad》。 系啊，祝佢嘅爸爸咧父亲节快乐，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好啦，拜，再见， 拜 拜。